警使用催泪弹和水炮驱散，圣地亚哥星期六亦有超市被纵火，导致三人死亡。总统皮涅拉为了平息乱局，早前宣布暂缓加价，并在圣地亚哥和多个主要城市实施宵禁，是当地自1990年结束军事独裁之后，首次有士兵在圣地亚哥巡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浣熊集结在大阪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66点，升46点，成交金额15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5点，跌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小米集团9.05元升5毫。腾讯控股328.6跌2.4，美团点评95.9升3.15，盈富基金27.7升5仙，港交所241.6升3.4，中移动60.2升5仙，友邦保险76.35升1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2，英镑10.128，瑞士法郎7.958，澳元5.38，加元5.971，新西兰元5.019，欧元8.7498。每百元兑港元7.2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74。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9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3,940元，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31美元，卖出1,489.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中封路措施啦。咁就系窝打路道，由于有爆水管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街咧，快线封闭嘅。窝打路道有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街对开咧，快线就封闭，暂时一带车多。咁另外继续提提揸车嘅朋友啦，由于港九新界个别交通灯损毁，仍在复修当中。咁主要喺油尖旺区啦，咁包括弥敦道、广东道、旺角道、佐敦道、亚街老街同埋窝打老道等等。揸车嘅朋友啦，今日请你加倍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万仙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广东道、连翔道同埋柯士甸道啦，去尖沙咀方向咧，交通非常挤塞啊！广东道、连翔道、柯士甸道啦，去尖沙咀咧，一带交通挤塞。咁另外啦，三号干线去翻连翔道都系塞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窝打路道来回方向咧，交通好翻咗好多啦。咁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啊塞，龙尾窝打路道。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都系塞，龙尾荔枝角收押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由观塘码头呢一段咧就繁忙啊，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九龙湾伟业街水务处行人桥面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老公啊，我想在家做啲非法活动啊！ 吓，老婆唔可以喺公屋聚赌犯法噶、 哦。我都唔系讲非法活动系赌，系 你藏私烟都大件事啦。 我都唔食烟嘅。 你谂住藏毒啊？冇啊，公屋单位可能俾人收翻噶。 你讲咗去边啫？我想话喺屋企非法，即系剪头发咋？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 《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逢星期二喺《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 如果你的子女在2017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0-21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败坏人。 好，预备，一二三，即使你离开， 到你啦喂。 我唱唔到嗰句啊！即使你离开，你唱得出啫。我要唱 咩 啊？我你张学友啊！ 即使你离开，佢翻嚟啦！佢翻嚟煲翻五集学儿嘅《风骚快活人》啊！你知唔知啊？今朝同我讲话， 系啊！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诶，黄耀祖，早晨啊，桂花田啊 ，Welcome！ 早晨，早晨，早晨啊，天，早晨！所有我哋风骚嘅听众啊，翻嚟啦，翻嚟啦！因为好多听众其实都成日都会问啊，阿天几时翻啊？嗰个妇人几？时翻啦，嗰个妇人翻咗嚟啦。 系啊，嗰个妇人放咗两个几礼拜假，好爽啊。 系咯，你去边啫？其实 我收咗个圈啊， 睇唔出。 即系一起起步嘅时候，你抢咗我嗰句说话嚟讲，其实佢开头先佢翻嚟，你未翻到咧，佢 你真系觉得佢瘦咗个圈啊？ 唔系佢话佢瘦咗， 佢话啫。 跟住我话我又唔系好过，我都系咁答。 定系原来你个圈系真系啊？你个黑眼圈细咗系嘛？ 嗰个圈你睇唔到嘅，所以我话俾你听嘅。 好啊好啊。 嗰个磅话俾我听啊嘛，我临行之前，哇，嗰个磅数哥系真唔得。 其实你几多磅啊？ 我唔讲得噶啦，而家真系一个秘密。 我年龄反而冇事。 过咗一百磅就梗噶啦， 咁都系咯， 玩个游戏啊，好唔好？几 多 次 嘅中间咁样系咪 啊？嗱，你自己交代咯，去边度？两个礼拜。 我由叫做咩中部以上，即系我由纽卡素、曼彻斯特再落去呢个博伊茅夫，再去呢个苏士巴黎。 哦，原来你就系而家去欧盟嗰度商讨脱欧嘅大事啦。 我梗系支持佢啦，系咪先啊？ 系啊，你支持脱欧啊，真系啊！ 支持佢唔住，咁啊，即系第一次啊，因为 有咩玩啊咁样？ 之前系冇试过咁样去玩法嘅，同埋 系 喺冇租车嘅情况之下， 咁佢本身好似始终都系空空地咁嘅，你听唔 系啊？有啲大，有啲细添啊，而家仲系啊！ 我你大，你细，你讲咩啊？ 把声啊， 系啊， 虽然佢话空空地啫， 系啊，呢个我哋预备啊，我哋试下 一，我哋扮人哋商场嗰啲一日 testing 滚 跳切嚟 切切捉过嚟噶切。插运丢自走步唔把， 你都嚟 插插我冇冇乜事喎， 我有喎，好似我觉得系， 系咯，你咪跳啊嘛， 运丢， 系啦，我哋继续讲先啦，大声啲啦， 好啦， 嗱，即系咁样个经历咧，即系都几经历下嘅，即系喺 点啊？如果你怀疑翻嚟嗰个唔系桂花田，佢呢个对白话俾你听系佢， 系啊，佢冇走过啊，系啊， 嗱，个经历都几经历下嘅， 系啊， 真系， 大家有冇试过转机？ 转机。 咁梗係有啦， 唔係啊，唔係個個可以去轉機嘅，即係可能大家都去直航噶嘛，係咪先？ 係係， 盡咗力噶啦，係啊，就轉機。 我好直航咩？唔係 啊。係啊。 OK， 咁我轉機咧，即係 你可唔可以呢啲嘢我哋唔需要知嘅， 係 咪啊？ 嗱，咁啊轉機咧，真係咧，我試過兩次定三次啦，即係唔係多嘅。咁啊，但係通常咧都係咧翻翻嚟嘅時候轉啦，轉咧可能轉喺泰國停一停，咁跟住再翻嚟香港啦。咁今次咧就直飛去呢個希斯羅。 号， 四四号， 再去纽卡素，因为佢冇直飞嘅， 即系再转内陆机。 系啦，咁样啦，咁啊，真系冇经验过，咁啊，即系买机票嘅时候咧，都喺度谂啊。 哦，你去错咗，直接翻咗香港。 系啊，系啊， 回程机啦，咁挂住我哋啊。 咁咧，喺买机票嘅时候咧，都要考虑啊，究竟呢啲人咧，咪话哇，中途咧，如果转机嘅时候咧，究竟停几耐咧？哇，唔好停咁耐啦，因为有排搞啊。 但系太短，你又赶唔切入闸。 系啦，一阵间有个飞机，如果第一程飞机咧 delay 咗嘅话咧，会唔会又影响到咧？咁样。 同埋你嘅身形系属于快唔到噶嘛？ 啊，系啊， 冇可能可以话，可以快步啊，咁样 我快紧噶啦，咁啊，跟住就系话 赶机嘅时候咧，会快得到嘅，系啦。 咁你真系遇咗呢个情况？ 唔系啊，当买机票嘅时候咧，话啊，嗰度咧明，即系譬如有唔同航空公司嘅转驳嘅，咁啊 A 航空公司同 B 航空公司咧，咁就话就咁样可以转啦，咁但系时间可能要等两个钟，咁啊，我等两个钟唔好啦，不如同埋要 check out 嘅，即系话要离境再去入境，咁啊好论尽啦，咁 唔使噶。 唔系咯， 可以唔使。我喺英国机场试过喺个要转机由希斯路去塞浦路斯，中间等咗五个钟，我都入边啫。你但系你上机之前咧，你就要同定航空公司讲，我最尾个 destination， 我个地点并即系我而家嘅程飞机系搭你嘅航空公司系去希斯路嘅，但系我个终点站啊唔系嘅，你要直接帮我运埋我嚿行李去到边一度，你要一早讲定咯。 可能佢系可能佢系尊贵客户啦， 唔系 尊贵客户嗰次。 俾個位佢啦，你係轉過客户啦，我都試過轉機，我都冇試過做嗰啲動作， 唔使噶，唔係 係 啊。 即系唔一定要出去嘅，睇下你咁点选择咯。 买机票嗰时候，佢写到明噶啦，佢话咧要出境跟住再入境嘅咁样，因为已经系两间航空公司啊嘛咁。 系咩？我真系冇试过， 我都冇试过。 我第一次去瑞士都系戆居居咁样喺多哈嗰个定咩就咁停咗喺度咯。 哦， 系啊， 系 跟住喺度瞓觉都瞓咗十个钟咁滞。 我明啊，因为咧纽卡素同埋希斯路都系喺英国啊， 反而就要出境啊， 系啊系，唔系，但系佢系咁。 所以其实你经历就系喺机场度，你同你老公两个漫漫长夜多浪漫， 唔系啊， 瞓个睡袋先 一齐咁。咦，莫非我哋可以恭喜你？哇，你机场度搞掂咗啊？ 去两个几礼拜，点会唔使恭喜啊？睇恭喜咩嘅啫。 咁跟住我哋后来就选择咧同航空公司啦 ，OK， 咁佢跟住就话咁就唔使有呢个工序啦。 系啦，你同航空公司讲声就可以噶啦。 唔系啊，系同一间航空公司。 哦 ，OK，OK， 系。 Okay, okay, 是譬如你系丰收航空公司，你转内陆机都系丰收航空公司，咁、就唔使啦。 OK， 系、okay,。 系啦，如果你晨光航空公司搭到希斯路， 咁几多个钟啊？你嗰度等咗？ 等咗个半，唔系冇等到个半钟头，你冚咗时间转机。 啱啱好。啱啱好咗，我谂。 我想话 有冇首先有冇 delay 到先？嗱，你个半钟头你记住系即系飞机你着陆嘅时间啦，同第二班飞机咧争个半钟。但你要知道，第二班飞机上机即系我哋嗰个 boarding time 咧，我哋叫做并唔系个半钟头之后噶嘛。其实可能你要早成一个钟头之前，你就要去到个闸口噶啦嘛。 都话我所以先系第一次咁样啦。跟住咧，我由个半钟头可以慢慢叹啦。原来 唔得噶，唔得噶。 跟住原来我入境咧，希斯路咧就系已经入境英国噶啦。 系 嗰度咧仲进行一个咧好严谨嘅嗰啲叫入过关嘅手续啊。 系 咁咧，但系原来咧佢条水蛇春咁长嘅排队咧，得两个 counter 开。 哎呀，恭喜晒真系！ 但系你知唔知如果你系转机嘅话咧，你继续喺欧盟嘅地方咧，系有另外一条线排嘅希斯路机场。 你唔好再讲啦， 肯定有啊！ 你唔好再讲啦，你唔好再 肯定啦。 佢翻去边？ 我哋唔可以将错嘅 information 话俾听众知噶嘛。 因为我可能去纽卡素啊， 纽卡素咪都系欧盟嘅地方咯。而家都仲系 纽卡素系英国地方。 咁英国系欧盟嘅地方啊嘛，姑。 好啦， 我冇说话讲。我邓阿华阴公， 佢系如果你系转机嘅话咧，你有另外一边啊，嗱，肯定嘅，你咧就系呢度个闸口嘅时候咧，你会有唔同啦，有 fast track 啦，即系咧你嗰啲尊贵客户咧， 通常 系 有另外一条， 另外你入境英国有一条队嘅，如果你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你转机嘅位置咧，你另外一条队，嗰条队通常咧系快啲同少啲人嘅， 咁我咪即系入错队咧？ 咁又唔可以话入错队嘅，因为你都系入英国嘅境啊嘛，但系嗰条队就永远系最多人排噶咯，即 系不嬲转机 passport 啊嘛，你就 其实都有另外一条队嘅，照计 系啊， 唔系，所以我就话啊， 唔系啊，竟然 系噶，就算泰国要转机，你去内陆机第二度都系有第二条队噶。 我嘅经历就系咁啦吓， 长夜多浪漫， 你继续听佢系点样啊？ 因为咧。 佢嗰個真係插咗個印嘅，但係跟住我想話咧，我好彩咧，七點鐘班機啦。你知唔知我係6:55我先去到嗰班機嗰度？ 嗰、那個閘口啊？咁都俾你啊？ 上機 即係第二班機啊？ 我知係咪即係上到去機嗰度啦？我好彩就你真係， 起碼都講得切。 但係我前頭咧嗰兩個家庭咧就陰公豬咯，咁樣佢哋要去曼徹斯特咧，又喺嗰度排隊啦。跟住咧， 即係都係同一班機，亦都係轉去嗰班機咁樣啊？ 佢哋去曼徹斯特，我去紐卡素。咁跟住咧，同我職員講，我哋佢哋班機6:09、6:09咁樣。跟住佢話：哦，咁冇辦法啦，你哋慢慢等啦，你要去嗰度咧，去轉下一班機啦咁啊。 嚇！索性要你 delay 添啊， 系要人哋 delay 唔要我 delay 咯。跟住我话，咁、 哦、 我七点点啊，个哦你七点仲有时间咁样咯。 哦，即系反而再紧啲嗰个咧，佢觉得救唔翻啦，就索性叫佢下一班。 你慢慢啦， 你 慢慢啦，你 仲有几分钟课仔咧，就俾你 算咯，咁样系嘛？ 哇，哎、都 真系，我就话，但系条队咁长，点解得两个 counter 一个？哦，系啊，咁早系，即系因为嗰时系6:00，即系朝早6点。 咁佢都秉承佢哋而家处理脱欧嘅作风。 我都系咁话， 我慢慢先啦，冇咁快喎，呢啲嘢慢慢嚟啊。 好啦，跟住 换多个首相都仲得，系咪先？ 跟住咧后屘咧，我话好彩过关嘅时候咧，啲人问长问短，你知唔知又问咗一个？我唔知佢嚟自系大陆啊，定系台湾嘅一家三口。 系 佢足足问咗15分钟，佢都唔俾人放。 其实有阵时佢哋都真系会问好多问，我都讲过啦，我试过一次发脾气啊嘛，即系佢问到发脾气，我唔理啦，你而家俾班机我翻香港啊，咁样火咗啊嘛，即系明明 咁。你有冇俾人盘啊？ 好彩冇，佢问得好啲好简单嘅嘢啫，咁样咁跟住我就走啦。跟住咧， 你系咪托住条腰扮孕妇啊？想攞到优待啊？ 跟住啲人就话哦 ，B B 叫咩名啊？咁就应该啦， 四个月啦。 系啊系啊，你唔 系长期四个月 啦。咁英国有咩玩啫？咁除咗转机之外，英国有咩玩啊？ 即系我想话，即系呢个转机，其实咧，大家真系要预留多啲时间，因为咁样好似我前后嗰啲人咁咧，要转下一班机啦，咁样。 哦 ，OK。 冇乜特别嘢玩嘅，我哋纯粹 新疆气氛浓唔浓厚啊？ 我唔冇，我又唔见。 即系会唔会街头巷尾咧，全部贴晒啲嘢喺度嗰啲嘢？ 又唔觉喎， 又讲咗几年噶啦，因为 已经 佢而家埋班啊嘛，已经准备就冇 嘅。脱到噶啦，应该。 咁有冇睇波啊？入到去？ 经过球场， 听到人哋嘅欢呼声系嘛？ 人哋欢呼声买唔切波飞， 哎呀， 系好无奈嘅一件事。 系 啊， 不过佢就话翻嚟佢有后遗症咯。 系啊，最靓啊嘛， 佢仲喺度， 系 咯，你仲精叻紧喎，而家真系。 系啊， 人哋话咧，年纪越大咧，要调节嗰个。jet lag 嘅時間就更加長噶啦，我哋今次都要 同你握手噶啦， 多謝你，我今日嘅 啦， 好啦，歡迎你歸隊啦。 你的心碎，如劇院區的細雨般陶醉，皇后區中的我也很難睡，於晚間又氣不願早睡。似星照着看的我，那镜框深褐色，时代起哄我却挂念你。元旦日情望或大派筵席，未恨伦敦，而我恨纽约，你恨行松，我掩盖脆弱，两种人都呼吸正常。到那样，为何还未包容着你的茶香，你细意的斟酌，我的长街已转换了时尚，你记得祈祷。 常，梁颂贤都呼吸正常，你痛到那样，为何还你包容着你的茶香，你细意的斟酌，我的长街已转换了时尚，你记得祈祷，我记得曾经，为何免不掉情伤。同样失手自成内伤，大家都太渴望爱，却只懂败贵自由神像，如将心生却潮而向，无憾伤意却无欣赏。 你伦敦，我就纽约。 反而其实今次佢冇去到伦敦，佢去咗其他唔同，即系细啲、少啲人去，平时会去嘅地方。 霍茨茅夫啊，嗰啲啊嘛。 系啊， 霍恩茅夫，霍茨茅夫都有去。 哦，两个地方嚟噶，头先你嗰个系。 哦， 英甲嘅嗰边系。 系咩啊？ 系咪霍恩茅夫应该系英甲？ 一个叫 Bournemouth， 一个系 Portsmouth 啊嘛。 系啊系咯，我头先嗰个应该系 Portsmouth 系嘛？ 系霍茨茅夫。 哦，系就打波嘅。OK， 好啦好啦， 系啊。我想话咧，我想讲多个经历。就是烂行李， 烂咩叫烂 咗啊？ 我烂咗行李啊！ 系一个行李烂咗， 你攞嚟当凳坐啊？因为 唔系啊，咁你会攞翻个行李噶嘛？跟住翻嚟行李咧，咦？点解三缺一嘅咁样？ 即系喺个运输带你想攞翻嘅时候咧，就已经系甩咗脱脚啦！佢已经 哦，碌三缺一， 三缺一啊！ 真系 烂咗个碌啊！咁跟住咧， 你咁开心咩？你想换好耐喎？你个样。 又買又嗱，阿田就諗我又有買到保險啦，同埋好明顯啦，我一攞就已經，我咪聽下佢講咯，你講應該有 有 㗎， 只要你唔出閘咧，就已經有㗎啦。 但你首先我想問係邊一程先？如果你係啱啱落機去到英國嗰陣時，你就已經發覺咧，甩碌嘅話，你要去好多個地方，其實都輪盡㗎 喎，真 係 名副其實。 所以咧都要講下俾大家聽呢個經歷，係啦嗱，總之就算翻嚟香港都好啦，你發現你嘅行李夾爛咗，唔該你去翻行嗰個叫做 行李服務處 嗰度咧，唔該去 claim 翻錢啦嚇。OK， 咁我咧嗰次咧 report 咧唔係直接 claim 錢嘅，係 咪？啊，唔係㗎，有啲情況。 哦，係啊。 除非你啲夾咧係千幾、二千幾、三千嗰啲咁貴 啦。即係 嗰啲咯。 係啦。 唔係，我用嘅行李好，行李夾好平㗎。 如果否則咧，500蚊嗰啲佢會即時俾翻現金你嘅。 哦，即時俾㗎。咁 喺香港試過 claim 翻個500咯。 OK， 咁你今次係邊一個位置、邊一程飛機嗰陣時出咗事啊？ 咪就係去到紐卡素咯，啱啱攞行李嗰個咯。係啊， 即係由香港去到英國，英國去到紐卡素嘅。 系啦，系啦，咁啊，都三缺一喎，咁點算啊？咁但系咧，即係嗰個地方咧，好簡陋嘅，咁我跟住即係人多冇多個，跟住咧見到咦，牆邊有電話，我咪打個電話去問下，我行李爛咗，咁點算啊？咁跟住佢話，你去翻後邊個 counter 度啦，啊，真係有職員同我哋去處理嘅。咁跟住咧，我初初以為佢會俾翻錢我咁樣，因為即係我喺香港。 佢賠個新嘅夾俾你。 真係賠翻曬新結俾我， 即刻俾你啊！嗱，呢度咧其實我哋入邊有個倉喺度嘅，開倉價一樣。嗱，你需要咩顏色啊？咩款式啊？咩大細自己揀啦咁樣。 嗱，佢 真 係 咁 細 咁 樣嘅。嗱，佢唔係即時俾你嘅，咁佢就話啦，唔好意思， 唔係 啊，又唔係啊。佢話唔好意思，你而家咧攞走住先。不過咧，我哋填低曬你啲資料。係。咁啊，你嘅電話啦，聯絡電話啦，咁跟住咧，你住嘅地方啦，咁我咁做咩啊？咁佢話咧，稍後會有呢個叫因為佢哋都要擺。保險噶嘛啲意思，咁佢話嗰間叫保險保行李嗰間保險公司，佢就會聯絡你噶啦。死啦，咁點聯絡我哋啊？咁佢唔知佢講咩噶嘛咁。啊！結果佢真係咧，當天 講俄羅斯文咩？你對英國會聯絡你嗰陣時， 你咪好叻咩？又唔係好似阿鐘哥哥咁咧，係咪先？咁咧 好熱鬧嘅啫，今朝早真係啊，刀刀打刀刀打打都嚟曬啦，真 嚇！咁咧跟住咧就真係聯絡我，佢就話啦：，你好啊，你咪爛咗個夾？我係啊，咁你夾幾大啊？咁我28寸啦，咁 係 唔係條腰啊，小姐？ 係啊，咁跟住講翻，佢話咁好啦，我哋聽日會送翻個新夾俾你。 佢哋嘅即系住嘅地方， 系啊！我话我话你俾个地址我，咁跟住我话我唔系住屋企嘅，我同埋我哋会出街嘅。佢话你邻居收得噶，我冇邻居，我住酒店。佢话酒店仲好啦，有新闻处帮你搞， 帮你就会留起咗佢啦。 咁跟住我冇谂过，原来系可以新闻处。跟住我同佢讲翻呢个时候啦，哦 ，OK， 你话翻俾我听，你咩大概咩 size 咁样咩事噶？咁真系咧，当我 琴第二日嘅時候咧，翻到去夜晚翻到去嘅時候咧，咦，砰一聲一個 新嘅夾 紙皮嘅新夾咧，跟住即係裝住它俾我咯。 啊，咁佢哋嘅服務都很好喎、 啊，真係好過俾錢咧，因為你俾錢仲要去買咧， 係、啊， 仲要未必即刻買得到、啊。 我都唔知喺邊度買添啦。如果我作為一個旅客， 咁係咪真係可以揼揼係嘛？ size 係咪真係細咗啲嘅？ 細咗啲， 細咗啲嘅。不過佢真係全身 係咪大牌子嚟㗎？ 唔係，係佢嗰個保險公司嘅牌子 哦，咁得意，佢博你下次唔單止買佢哋嘅保險，仲買埋 佢嘅夾。 咁佢嘅夾肯定襟用啦，因為即係你補翻俾啲客人。 都唔一定， 我都唔一定㗎。 我覺得係 一定㗎，係 啊，咪但係特別咯，保險公司咁搞笑 啊！係啊，咁啊即係第日即刻咧，佢就送翻個新夾俾你，咁你就個客人咧就將個舊夾咧，我話啊，咁個舊夾點啊？ 使唔使一換一俾佢啊？ 唔使嘅，我仲要人要執翻俾佢，證明俾佢睇，佢話唔使啦，你俾阿新聞處睇佢點處理。 咁你有冇乘機整埋其他嗰幾個？ 冇得咁樣噶。 即係佢哇，正換翻一個 set 袋翻屋企咁樣，真係。 我覺得呢個服務係幾好。 幾好喎、 啊！大家要記住，真係攞行李嘅時候，記得檢查清楚有冇爛到，跟住就唔係話特登。 係咪爛咩賠咩噶？ 佢都系背个身噶啦，咁样。 唔系啊，啲人攞背囊背囊行噶嘛，烂背囊咪都会赔背囊。 可能系嘅，你要问我下。 我老婆烂咗。 烂咗个咩啊？ 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被问到，寻日港铁喺未有示威者聚集或冲击嘅情况下关闭落库站时，回应整个铁路网络覆盖全港，港铁有责任喺社会事件下保障设施安全。若果预期有个别车站被破坏，需要保障设施不受破坏。对于网上有照片显示有防暴警员喺被封嘅落库站内休息。陈凡话：相信港铁并非因此关站，认为好大机会系警员执行工作时喺嗰度部署。另外，佢指寻日示威活动中有超过100组交通灯被破坏，政府同承办商会全力修复，保障市民安全，呼吁所有人爱护同唔好破坏交通设施。警方尋日下晝在尖沙咀彌敦道用水炮車驅散示威者時，向清真寺正門噴射藍色水劑，樓梯和大閘都染上藍色，幾十名市民之後自發到清真寺協助清潔。警方昨晚兩度透過社交網站交代事件，表示在驅散過程中誤中正門和大閘。警方事後立即聯絡清真寺首席教長和穆斯林社區領袖，油尖警區指挥官何润胜、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余海军同两名非华裔警员晚上主动到清真寺同教长会面，解释事件同表达关注。多名相信是便衣警员手持水桶同毛巾，短暂清洁正门楼梯同栏杆。何润胜表示是要表示诚意，但未有回应是否有向宗教代表道歉。民阵同用乐会谴责警方侮辱宗教场所和侵扰宗教自由，需要立即向受害者和清真寺道歉。立法会财委会上就开会选举副主席，建制派由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参选，民主派就有24人参选。主席陈建波表示，如果星期五前未能选出副主席，当日的会议会继续选举。另外，根据政府提交的文件，公务员加薪拨款不在议程当中。有民主派议员问陈建波，政府是否已经正式拒绝将警队和其他公务员的加薪分开处理。陈建波说，获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常任秘书长刘艳确认不会抽起警队加薪的拨款申请。在台湾，内政部长徐国勇说，台港需要有司法互助协定才能够根据犯罪地审判，而且是屬人主義優先，並沒有雙重標準問題。殺人案疑犯陳同佳願意到台灣自首引發爭議，特區政府昨晚發表聲明否認有政治操作。徐國勇表示，針對陳同佳案，認為需先與香港有司法互助協定才能夠根據犯罪地審判，但港府不談，只是說要將人送過來。他又指出，陳同佳殺害另一名香港人，而他身在香港，特區政府為何不審判？難道是鼓勵香港人在香港以外地區殺人犯罪，返港之後就無罪？徐國勇表示， 香港并冇死刑，但台湾有死刑。陈鸿佳愿意接受有死刑嘅地方审判，违反人性，质疑陈鸿佳有冇受到指示。至于去年台湾对陈鸿佳发布通缉，徐国勇话因为犯罪地喺台湾，当时怀疑陈鸿佳系被告，喺法律层面并冇问题，而且喺犯罪地发布通缉系主权嘅表现，并冇双重标准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77点，升58点，成交金额22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5点，跌8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4，跌3.6。小米集团9蚊，升4.5毫；美团点评96.3，升3.5毫；盈富基金27.75，升1毫；港交所242.8，升4.6；友邦保险76.15，升8毫；中移动66.3，升0.5；中人寿19.44，升6.8；中国平安94.85，升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2，日元108.51，瑞士法郎0.986，澳元0.686，加元1.314，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55点，升62点。港金现价报13,940蚊，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93美元，卖出1,49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爱民村噶。咁继续提一提你啦，而家港九新界咧多个地方咧交通灯损毁啊，咁特别影响到咧就系弥敦道啦，同埋亚加路街啊、窝打老道啊，同埋旺角道一带嘅交通。咁而家广东道咧就冇较早前咁挤塞，咁比较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连翔道同埋柯士甸道啦，去尖沙咀。咁所以影响埋三号干线啦，即系西九龙公路啊，出尖沙咀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海丽村噶。咁太子道去旺角啦，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啦，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九龙湾伟业街水务处行人桥面方向旺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行驶400米之后，左转上斜路，你会见到麋鹿同野牛，然后转右，行驶300米，你就会见到肯亚红色大象。 上车啦！一齐闯荡野外，追踪野生动物。电视节目《野外自驾游》，由考古动物学家带路，穿越森林和原野，载你观赏难得一见的大小动物。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道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系啊，几个礼拜冇见到佢啊，但系我有上网听翻佢啊，哦，原来佢都几好啊，呢排身体又健康啦，又应付唔同嘅嘉宾主持，都玩得好开心啊，系啊，唔知道今日你翻嚟对住我，你嘅心情系点嘅咧？我哋有请曾志豪。 其实主要都是在视觉上面会需要有一种适应的程度啦，因为无论是无论是 Chris 又或者是学儿少尊就见惯了啦，是啦，咁我个眼睛呢嗰、那个视线范围呢都是会比较聚焦到啲㗎，是啦，阿田一返嚟拉返歪成个场面宏大了很多，好嘢嚟㗎，呢啲叫做咩史诗式嘅巨制呀，一返到嚟就嘩即个 top shot 拉歪咗咁样。系咯，咁唔知道你去呼吸咗两个星期嘅英国嘅空气，翻翻嚟英国以前嘅空气，又仲适唔适应到咧？傻仔嚟，佢谂住带咪嗰个耳筒想讲嘢，我唔会而家俾你讲嘢住，你晏啲先回应啦吓。嗱，做人咧一定要有信仰嘅，我而家越嚟越相信。人如果冇信仰嘅话咧，你好难可以面对一切嘅问题，仲系可以咁一往无为咁样向前就走。即系例如果你冇信仰嘅话咧，你好难说服自己，好啦，我就借你嗰个一成首期九成按揭啦。因为你要对个经济咧有信仰，你会觉得咧一定系冇问题嘅，咁你先至可以咧就继续行落去噶。而琴日咧，我谂亦都有好多人见到呢一个新闻嘅时候咧，都会知道真系信仰嘅力量咧系好重要嘅，系。尖沙咀清真寺的事件，大家都知道信仰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香港，我们这个是提倡多元宗教文化包容的一个社会，信仰真的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信仰的话，你在这个危急的关头，你是不会站在这个门口里面，你会为了保护自己又或者身边的教众，你依然都会挺身而出。如果不是有信仰的话，我相信你亦都好难令到一向執法严正不偏不倚嘅警方第一时间会同你去洗地。係你讲緊第一时间係讲几个钟之后，我明白都已经係第一时间㗎啦，因为都要止暴制乱㗎，制乱之后佢出嚟即係帮你抹返少少地嘅，都算係咁啦。我諗呢个画面呢係真係好值得大家多啲去睇，因为我哋好耐冇见过我哋嘅警察叔叔係深入社区里面服务人群，包括去洗地嘅。係佢比一般嘅市民喺之后嘅动作回应係慢咗，喂好过冇啦。你諗下咁多个月以嚟，几多个商铺、唔同嘅民居、老人院、黄大仙庙都曾经受过唔同程度喺呢一个止暴制乱里面需要面对接受的成本，我们梗系知㗎。为了回复社会安宁，那些的催泪烟、胡椒喷雾，又或者是蓝色水，这些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都明白的。所以你更加会知道信仰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唯一见到的画面就是昨天那里，在信仰面前，我们的警察亦都变得非常之咁谦卑。嗱，这个是好事来的。因为他们终于都知道有什么是值得他们要去低头，要去信服的。所以我哋而家咧就感到非常之欣慰啊，因为我哋终于都明白到可以感动到香港警察嘅，原来真系唔系我哋一般嘅市民，一定要有信仰，特别系要有真主嘅扶持。而我哋亦都希望香港咧呢一个地方咧，大家多啲尊重唔同嘅信仰。例如，如果你曾经都喺黄大仙面前，你会发觉你有误中过嘅话咧。会唔会都可以帮佢哋讲翻声唔好意思，不过嗰度横掂都系烟雾就弥漫得比较多啲，可能就冇乜机会俾你清洗嘅。又或者如果你都曾经试过喺唔同嘅天主教啊、基督教面前，可能你有误中过一啲说话，譬如你曾经想会见佢嘅神啦吓，咁呢啲说话系咪你事隔几个月之后，你都可以同佢哋讲翻声？哎，唔好意思，真系我哋唔应该咁样讲嘢嘅。系啊，好事嚟噶。我哋呢个社会终于喺信仰面前，人终于得到谦卑啦。风头火势，我都知道佢有信仰嘅，佢个信仰就系喺网购面前，喺一切嘅衫裤面前，佢会变得谦卑，佢会好诚实咁样去揿掣。不过听讲呢几个月佢都好少再咁样揿，同埋佢好不幸地。 佢受咗伤，我哋一间要俾啲时间好好去慰问佢、治疗佢，定系对佢嚟讲可以买条裤俾佢嘅话，都可以治疗到佢身体嘅创伤咧？我哋用最虔诚嘅声音去介绍黄耀湘。 我嗰个小伤嚟嘅啫，不过咧礼拜六咧都去咗呢个急症室一转，咁发生咩事呢？十一点之后话俾你哋知啦。今日咧，我做咧喺呢个风头火势咧，想讲下呢个投诉机制啊！嗱，成日都会话噶啦，唔同嘅组织啊，唔同嘅机构咧，佢哋都会有唔同嘅投诉机制啦。今次新闻咧见到咧就有关公立医院噶，嗱，因为原来咧佢哋嘅工会系咁样谂噶，点解公立医院嘅人手嘅流失啊咁严重？佢哋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咧系医管局咧容忍呢个职场欺凌。嗱，我睇到呢几个字，我都话都真系几严重，职场欺凌。同埋我哋成日话啊嘛，医生咧，即系我哋香港系好需要嘅。公立医院嘅人手流失咧，又的而且确系越嚟越严重嘅。佢哋系咁讲嘅，就话工会咧喺过去两年咧，总共系合共咧就收到82宗嘅投诉嘅。不过发现佢哋嗰个投诉机制可能有一啲嘅漏洞，就令到咧至今系冇任何被投诉嘅人咧系获得呢个处分，反而唔少投诉嘅人咧反而就遭受呢个报复，形容机制咧系形同虚设嘅，甚至乎咧对呢个投诉人造成咗一个二度嘅伤害添。所以咧佢哋咧就希望局方咧正视翻个问题。嗱，有一啲例子嘅，佢哋就话嗱，呢一啲都系一啲例子嚟嘅，但点解连呢一啲嘅例子投诉都唔成立嘅咧？譬如佢就话咧试过有一次啦，有呢个嘅医院嘅护士啊，就喺呢个新界东某医院嘅管理层啊，秘密下令啊，要医院嘅护士记录低两名医生佢哋出入病房嘅时间，同埋每次咧诊治病人嘅数目。而呢两个医生咧之后咧就向翻呢个联网嘅总监度投诉啦，总监都承认啊系有呢个秘密嘅监察嘅，但系就解说系咁嘅，系属于人力统计，希望可以收到一个更加真实嘅数据。咁啊，最终咧就系投诉唔成立啦。而另外一个咧系咩事咧？嗱，另外一个咧都系几搞鬼嘅，就是、有一位嘅朋友啦，佢就系注册护士嚟嘅，佢就话咧上司就复制咗佢嘅病假证明书，并且咧传阅俾一啲唔相关嘅同事去睇，而个人资料嘅私人专员公署咧已经界定咗系属于违例噶啦，并且提出咗建议，即系连呢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都话以呢个 case 系成立噶。不过院方的投诉制度就说不是，我们觉得不成立报告，所以就是只字不提样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喂，现在你们用你们自己人去查你们自己人，这个投诉机制是不是有问题呢？他们是这样讲的，就说其实现在很多的调查成员多数都是被投诉的人关系密切的。另外就说调查之中是没有办法交换和回应对方的口供，所以说他们不论是制度即是整个架构啊，都好似有一啲问题咁样。呢几年咧，即系尤其是呢一排啦，究竟好多时候都话自己人查自己人啊，系咪有问题？其实有阵时我谂好多唔同尴尬嘅位置，即系你自己个 friend 你 check 翻自己个 check， 可能有阵时大家又要继续合作落去咯。讲真，你都系将呢一啲嘅朋友啊，呢啲调查成员啊，吓都摆咗一个几尴尬嘅位置嘅。佢要秉公辦理嘅話，佢理應係要咁樣做啊！但又唔知可能會唔會得失咗其他嘅同事啊、下屬啊、上司啊咁樣。其實如果喺唔同嘅地方咧，對於呢啲投訴嘅事件，有專業嘅意見要擺喺入邊度，但有個獨立嘅調查委員會嘅話，我估計可能令到所有啊佢哋嘅員工們啊都可以工作得更加安心、更加放心。你會見到而家工會係覺得我哋人手流失嚴重喺公立醫院係呢個原因之一，甚至形容係職場欺凌啊，所以你會話。其实个事件咧都真系要去处理一下，我哋见到有多过一个政府嘅部门咧都有类似嘅情况出现。如果呢个系市民嘅其中一个诉求嘅话，我谂都可能需要了解清楚一下。风头火势 ，Welcome back， 系啊，佢好少放咁长假嘅，翻到嚟，其实暗地里我都觉得佢好似精神焕发咗嘅，系咪有瘦到咧？我就唔知啦。但佢过咗个 Happy Holiday， 我梗系替佢开心啦。佢系桂花田。 系啊，所以咧，即系得闲咧，都系要俾适当嘅时间自己休息一下咧，可以吓充一充电，咁啊几好噶。 嗱，我哋之前咧有个环节咧叫做人人赞我，我赞人人，系咪？咁希望咧藉住呢个机会咧去赞下人同埋事嘅，就唔好吝啬你哋嘅赞美说话，因为赞完人开心咧，被赞嘅人更加开心啊！所以咧，即系想开心嘅时候咧，不妨赞下人啦。今次咧想赞下咧巴士公司，因为咧佢哋咧为咗巴士车长嘅健康啲啦，员工又健康啲啦，佢哋咧推出咗一个瘦身计划，瘦身奖励计划好受欢迎啊！吓，瘦身即系减人工嗰啲啊？唔系啊，呢个瘦身真系同你减肥啊！吓，哎呀，减肥真系咧，其实咧因为巴士车长都成日坐喺度啦，可能佢都好多员工啊，都系要成日坐喺度工作嘅。咁啊，你谂下车长即系工时咁，即系都几长下，咁啊长期都坐喺度揸巴士嘅时候咧，个肚腩真系好难减噶嘛。而为咗佢哋嘅健康着想咧，鼓励员工啊瘦身减肥啊，佢哋咧哦竟然有呢个计划咧，佢话名额有100个，咁啊第一个月咧就减5磅咧就有200蚊奖励现金，咁啊下一个月咧再减多5磅咧就有300，第三个月减咧减多5磅嘅时候咧就有500蚊啦，即系话三个月咧如果你减到15磅嘅话咧就有1000蚊嘅现金奖励计划俾你嘅，咁啊以鼓励员工咧可以减肥，佢哋咧仲请咗咧即系一个中医啦，为佢哋啲同事把脉啦，咁啊同埋教佢哋咧点样均衡饮食啊，咁啊你知噶啦，话搞就搞咩，系咪先好难噶嘛？咁啊都系从饮食方面咧可以控制，咁就可以减到啦。啊，仲有咧可以教埋咧佢哋嘅穴位按摩等等啊，因为佢哋咧有个叫做健康穴啊，咁其实都几好啊。咁我觉得即系呢个计划咧，其他公司都可以仿效下。咁啊有急症室医生仲话咧，呢个计划其实对车长啦，同埋咧对乘客啦嘅公众利益咧都系好嘅。你知有时即系都有阵时听过一啲意外啊，话巴士车长突然间哦有事咁，因为佢操控住成架车，咁架车上面有好多乘客噶嘛，咁所以佢健康啲咧，对乘客都系有保障嘅。咁其他公司其实都可以谂下，整一个健康月或者健康周，教下同事点样均衡饮食，点样健康啲嘅时候，对大家都好。其实对公司度嘅员工冇咁多病嘅话，请少咗假嘅时候，对你公司都系有益噶。所以大家都一齐吓瘦身，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啲啊！ 男士越夜越静越美丽的一种气氛，男士越到越恨越快乐的一种斗争，男士如迷如幻却很逼真的某种兴奋，只可以会没法说讲不出的快感，在午夜想起你谁也不管，男士闪着寂寞样的酒跟星星对饮，男士传来流动怨曲声音跟你的声线甚相近，寂寞调情起难掩盖的 山，看尽浪和淘，还只有 有人喜欢男，我哋就有人喜欢马嘅， 系 你就喜欢马嘅， 系我觉得呢种嘅动物好靓，好有灵性，我觉得 冇错，系好多马迷都觉得系佢赢嘅时候好有灵性， 系啊，佢冇唔赢嗰阵时衰马嗰阵就话，或者赖个马就赖个骑师，或者赖个练马师，但系自己系唔会有错。 好啦，咁我哋成日都会形容噶嘛，唉，做牛做马咁样，做牛做马，咁做牛做马系咪一样嘢嚟嘅？定系有唔同嘅？ 做牛，即系你讲紧个即系个点个 待遇啊，唔系个待遇啊，做牛做马，我哋而家讲就话，哎呀，真系好辛苦啊，即系咁样啊。 我估做牛做马嘅意思都系即系少少要担担抬抬啊，要人哋叫你做，你冇得 say no 嘅，你就要 keep 住做，所以有呢一种嘅感觉。 我知， 我估嗰个界别冇乜大分别系嘛？ 你觉得 应该唔系？ 即系呢只马同牛其实有冇唔同嘅咧？真系。 但我头先有谂下咧，做牛同做马咧，嗱，牛 喺 耕田，牛喺耕田嘅， 好有画面呢个事，即系讲得 咩啊？ 冇嘢，冇人善俾人骑啫，系继续啦。 系啦，咁啊。牛咧就系耕田啦，都好辛劳嘅。系，但系马又俾人骑过，佢马有拉车噶嘛， 系啊， 冇错， 牛都有牛车噶。 啊，都系啦， 系啦，仲有得牛车。 但系觉得咧，好似马系高贵少少嘅，即系你见到嗰啲咧，英国嗰啲电视剧嗰啲唐装啊 ，Downton Abbey 啊嗰啲咧，系啦，你唔会搵两只牛出嚟拉住嗰架变咗牛车。你谂下，就算嗰啲咩南瓜车嗰啲咧，童话故事嗰啲， 好少攞两只牛出嚟。 系啦，所以佢哋可以好可爱嘅。 我哋中国有咯，牛郎织女就有咯。 嗰時打仗都係用馬都拆騎噶嘛，好犀利嗰啲， 因 為馬勁啲嘅。 係啊，嗱咁啊，最近有個新聞咧，就揭示咗呢個無情嘅現實。原來做牛做馬真係同一樣嘢嚟噶啦。我哋成日講咧，牛咧好慘噶嘛，即係話哇。之前又要幫你又耕田啊，又拉車啊，到死嘅時候咧，又俾你鋸埋食埋你添。即係雖然好多人都話喂老牛唔會食噶啦咁樣，但係即係都唔會善終啦，咁搞到咁樣。誒馬好好多，真係成日都話啲馬退役之後會點噶？可以頤養天年 啊！ 係 啊，去第二度放草啊， 放草啦，又或者可能去啲騎術學校度，即係雖然都要工作，但係休閒好多咁樣。 有啲咧好出名嗰啲咧，佢嘅職業咧變咗去播種嘅啫，淨係 哇。 系 啊，佢 有優良血統啊， 因為有優良嘅血統啊嘛，仲係有得收錢添啊，你知唔知啊？咁只馬都有蘿蔔嘅，我估 冇得揀喎，配種嗰下 配種啊，負責 係啊嗱。咁但係最近咧就俾人揭發咗呢單新聞咧，就令到好多馬迷咧，即係都再睇嗰場馬嘅時候咧，都心就戚戚然啊！真係 哦咩？ 澳洲有冇得買㗎？香港可唔可以買澳洲？ 有一啲嘅賽事有嘅，譬如禮拜六都即係上個星期六啊，都好似有啊，轉播係 啊，嗱 唔係好肯定。 咁啊呢個咧澳洲廣播公司咧，佢哋就做咗個專題報導咧，因為原來嗰度即係純種賽馬咧都係澳洲好出名嘅比賽嚟嘅，咁、 哦、 但係咧就發現咧佢哋每年咧原來有好多退役馬或者咧即係中間跛咗啊受咗傷嗰啲馬咧， 係係， 佢哋去咗邊嘅咧？ 哦， 嗱咁佢問官方咧，官方就話。我哋咧大部分嘅馬咧都會頤養天年嘅，去牧場度放養啊，諸如此類。你肯定，我諗我哋每年大概有唔夠1% 嘅馬咧。是可能被人鋸咗嘅啫。 哦，即係人道毀滅個意思係， 即 係 唔係食啊？ 食嘅， 食咗佢啊？食咗我哋之前睇過佢跑賽事嗰啲馬。 嗱，係啦， 佢有名嘅喎。 嗱，係啦， 簡單嚟講，我第一樣諗起呢四個字，佢有名嘅喎。 咁咧，咁但係佢哋就唔信，因為澳洲當地啲傳媒就話邊可能啊？佢話明明每年有成好多隻馬唔見咗嘅，揾唔翻去邊嘅。佢哋就偷偷地咧就跟蹤啦、監察咧喺昆士蘭咧布里斯本嘅一個某一個屠宰場。 系 监察咗两年，终于俾佢观察到个数字，就系原来每个月都有500只马系运喺嗰度俾人锯。 啊，但系嗰啲未必系赛马嘅马，系唔系？ 而佢哋有晶片系运得翻。 哎呀， 其中一只仲要系佢哋咧有澳洲嘅种马嘅一个注册名单啦。咁然后佢就将咧呢啲被屠宰嘅马匹体内嘅晶片咧，唔知佢点样运得到出嚟啦。 哦， 总之有佢哋侦查报道啊嘛，对比之后咧就发现有好多咧，22日里边有300只赛马被屠宰。 彩。如果你觉得咧有名都唔够触动到你嘅话咧，我哋讲钱嘅啫嘛。佢有另一个 angle 咁讲噶。哦，呢三百只马咧生前咧总共为赛事赢咗2000万港币嘅奖金。 系，因为其实咧澳洲个赛马事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嘅。我哋香港就一个礼拜跑两次马咁样啦。佢哋咧其实又有喺唔同嘅地方有好多嘅竞马场嘅，有啲就出名啲，有啲咧就小型啲。我估可能咧就会喺一啲小型啲嘅竞马场啊，即系嗰类型嘅情况。就会出现咗咯。 系啊，佢特别访问咗有个骑师咧，佢话我见到一只我跑咗成年半嘅战马，佢、哎、俾人锯咗，佢话觉得好呕心，佢话咧接受唔到自己嘅拍档，原来退役之后俾人锯咗嚟食啊，当马肉咧卖咗出去啊，各位马迷，唉。 陈高文浩重申，英国将如期喺10月31日脱欧，批评议员明目张胆咁样试图挫败脱欧进程，令硬脱欧风险增加，因为政府无法保证欧盟同意延期。英国星期一《泰晤士报》报道，如果国会今个星期未能通过协议，欧盟就会将脱欧期限押后到明年2月，而且会有弹性，只要协议在限期前过关，就可以在未来3个月内任何的1号或15号离开欧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碗红集结在大阪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75点，升55点，成交金额28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3点，跌5.9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6.2，跌4.8。小米集团9蚊，小米集团系报9蚊，升4.5毫。盈富基金27.7，升5仙。美团点评96.3，升3.5毫。港交所242.4，升4.2。中人寿19.52，升7.6。友邦保险76.4，升1.05元。中移动66.2，升5仙。中国平安94.7，升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2，日元108.51，瑞士法郎0.986，澳元0.686，加元1.313，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55点，升62点。港金现价报13,940蚊，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99美元，卖出1,49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窝打路道有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街咧，快线仍然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窝打路道有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街咧，对开快线就仍然封闭。咁讲下有关机场快线服务啦，由今晚10点开始，机场快线只系会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将会维持喺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将会喺夜晚9点暂停。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连翔道去柯士甸道啦，连翔道柯士甸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而家就交通好翻少少啦，咁不过都仲系一带繁忙嘅。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啦，近住弥敦道一段都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交通好翻好多噶啦。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 CIBS 寻觅手作世家， 我是主持阿希。手作有时是匠人，有时会是艺术家。匠人可能是循规蹈矩一些，很少犯错的，而艺术家就有时有些瑕疵，但是出到来又好像觉得啊挺得意的。手作的成本贵，某程度上它都变成夕阳行业了。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个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做节目要专业冷静， 我哋做节目一定要控制自己，无论面对几大压力，都唔可以将情绪带翻工作，伤及无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冯叔、快活人。 哇，豪仔你做咩打我啊？ 哎呀，你股票输咗啊！真系最衰都系你，最衰都系你，喂，最衰都系你。 喂呀，你输股票关我咩事啊？ 冯叔、快活人真有一个专业冷静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慰问慰问， 系啊，真系慰问下你。 喂，讲下先啦，你好耐冇报个天气啊，天气女郎。 系、 哦、 啊，系啊。出到气温相对湿度67% 啊。你都有啲挂住报天气啊， 同埋如果咁样咧，可以讲多句。头先咧，喺阿田去 fax 机嗰度攞 fax 嘅时候咧，我有啲认同阿宇嘅观察。 咩啊？ 佢好似瘦咗。佢因为点解咧？佢企喺度 fax 机嗰度攞 fax 嘅时候，系啊，我望到 fax 机啊。 即系占用嘅空间细咗啊！ 你可能真系瘦咗， 我 系真系瘦咗，可能你明明企喺个 fax 机面前， 开始怀孕，可能开始呕啊！讲到真嘢一样啊， 系啊，所以都恭喜你，系真系瘦咗，唔系鱼佢瘦咗啊！你哋女人先见到嘅咗啲嘢系嘛？ 系真系瘦咗 条腰啊？定系咩啊？ 半个圈， 我咁细半 纤咗咯， 纤咗。你想留喺度做，你想留喺度做长工都唔系讲呢个字，系咪签咗？ 我想弹佢走啊！但系而家呢个时候，我哋讲真话噶嘛，我哋个节目系咪又未去到咁嘅？ 咁啊，佢都话佢个磅数。 我觉得有一样嘢啱嘅，阿田头先佢个风头火势都讲啦，即系乜嘢类型嘅朋友做多啲运动都好。你今次行咗好多啊嘛，系咪？ 行咗好多啊，仲悭咗，因为啲巴士钱太贵。 嗱 ，OK 啦，转翻条有翻条腰都好嘅。好啦，喂，真系慰问你啦，要。 其实都我都想同大家一齐讨。讨论下呢一件事嘅啦，首先我戴咗个头盔先啦吓，件事我唔系做得啱晒嘅，所以咧我系冇谂住要追究，我讲得好清楚。 系好啦，我哋帮你谴责咗你先啦，系打 pat pat 两下。 我又觉得未去到要打 pat pat 嘅咁样，嗱，发生咩事咧？话说就系咁嘅，礼拜六嘅时候咧，我就同阿摩尼公主同埋我隔篱嗰个咧，我哋就去 walk 啦咁样，咁 放狗啦， 系啦，就揸咗架车，跟住咧就去咗个即系远少少嘅地方，拍低咗架车之后咧就周围行。其实嗰个咧都系我哋平时咧去到周末啊，如果唔需要工作成日都会行嘅一个路径嚟嘅， 即系都惯噶啦， 惯嘅熟悉嘅， okay, 即系以前间屋咧系近嗰头嘅，咁所以就知道有嗰个嘅路径，咁都好舒服嘅，咁样人又唔系太多，车又唔系太多咁样。嗰日咧就经过其中一段路嘅时候咧，其实佢门口咧就已经系粘咗个字噶啦，有个牌嘅，咁就写住系即系私家种地啊，内有恶犬啊，即系之类 的。哦，系啊， 嗱冇唔系内有恶犬嘅，即系都嗰几只字啦，冇个恶字啦，画咗俾人哋。 内有爱犬 系啦。有愛啦，我哋當係係啦係啦咁樣嘅，咁但其實咧就唔即首先嗰個係咪一條私家路咧，我就有一個 question 嘅其實，咁、 okay. 就當咁我哋行下，咁我哋睇下呢度啦咁樣，咁樣咧就要上咗條斜路，嗰條斜路大約就我諗係行五秒到嘅啫，咁斜路，跟住咧就會到咗佢哋嗰個樓宇啦，嗰、那個樓宇係點嘅咧？其實佢就有啲低密度嘅住宅嘅，咁、大約我諗有四座啦，每座可能你預佢四層啊，咁可能夾埋都有廿零個單位。咁、哦、样啦， 嗰啲 億億聲嗰啲啊， 又唔係億億聲嘅嗰啲，唔未去到億，唔係。如果嗰啲唔夠膽入啦，驚嗨到人哋啲金箔噶嘛，係咪先？ 即係嗰啲係一般村屋啊， 又貴價嘅村屋啦，你可以咁樣講啦，貴價嘅村屋啦，咁樣係咯，豪宅嚟㗎啦，咁樣咁即係係啦。咁跟住就去到嘅時候咧，佢門口有一個大閘嘅，但係個大閘咧就冇鎖到嘅，個大閘咧就會似我哋真係我哋電台門口入車場之前嗰個大閘咁樣啦，但是完全打開咗嘅咁。咁我就拖住摩尼公主，我去到个门口嘅啫，去到个大闸嗰个位，跟住喺嗰个时候咧，就有石 Q 哥哥就已经嗌啦，你嚟呢度做咩噶？其他人唔入得嚟噶喎，咁样。 哦，佢真系咁恶噶？ 系嘅，系有态度嘅。 因为见你系香港人。 唔知喎，咁跟住咧，但系同时间咧。就有五隻狗撲過嚟啦， 即時啊， 係啦，嗱，嗰隻狗都幾搞笑嘅，有細隻鋪導啦，有大隻狼狗啦，咁樣， 即係一個家族嚟喎，湧入嚟同你玩喎，真係。 唔係，但係佢唔係同家族嚟喎，即係狗種咗 狗，都係狗啦，係咪？真係冇嘢嘅真係。 咁我真係入咗去，我諗我入咗係一步兩步，佢嗰個閘位嗰個地方，即係你會話係，我真係進入咗佢講嘅私人範圍度㗎啦，咁係真係嘅咁樣。跟住嗰隻狗就撲過嚟，佢講完隻狗就撲過嚟。其實我諗嗰個真係千軍。慢慢嘅一刹间，我谂嗰阵时可能系四秒五秒嘅就咁样。咁啲狗扑过嚟，我第一样有我嘅揽住我个女啦，系咪先？咁你一知我都讲过喺节目度，其实带唔开噶啦，因为嗰刻你有狗扑过嚟，其实你都系选择唔喐噶啦，系咪？咁要补翻一句嘅，嗰啲狗过嚟嗰个势头唔算好凶猛，即系唔系要扑上嚟嗰啲咁样嘅。 只 poodle 都好难好凶猛嘅， 但系都有狼狗嘅， 咁又 系啦，得一只 poodle， 其他嗰啲都系大狗嚟嘅，佢哋都系跑过嚟咁嘅，但系就。有吠啦，但系佢哋就唔系去到要过嚟攻击嗰个样咁样嘅，但系即系我只狗又会吠噶嘛，咁有其他狗 太过吸引啦， 系咪啊？咁跟住唔系，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可能系嗰个石 Q 哥哥佢 吓咗佢， 系啦，咁啲狗即系佢哋养 就要护主噶啦， 系啦，护主有呢个心态，咁佢哋就扑过嚟，咁啊千军万马佢哋扑过嚟嘅时候，我揽住我个女，咁我个小腿就已经俾只狗咬咗啦，咁 哇， 系啦，咁 咬埋落嚟啊， 即嚼即担， 但系嗰个嚼佢唔系嗰種力去咬嘅好彩，即係佢就咬咗落嚟，所以咧都有兩個窿咁喺而家個小腿度。 兩個窿嘅薄荷糖啊，大 佬！咁啲血都叭叭聲，馴一聲就流到落去成只腳㗎啦，咁樣。咁喺嗰一刻咧，我係。有啲嬲嘅其實，因為咁的而且咁就好彩，好好彩就係我只狗冇事，咁我梗係寧願我俾狗咬都唔想我個女俾狗咬啦，係咪先？跟住咧我就有啲火嘅，我真係有啲火，即係我話嚇。点解？点解 要 可以咁样？系咪？因为其实佢嗰只狗咧，可能就喺佢哋嗰个屋苑个范围里面度。其实我估应该由头到尾都系冇 冇锁、 冇狗带啊，冇上锁。佢哋都 train 有 train 佢哋嘅狗唔会离开咗佢哋嗰个范围嘅。但我真系一进入嘅时候，我就被咬嘅时候。 但系你系喺个闸入边啊？ 我有入到个闸一两步，但个闸系冇闩到。咁所以我咪话，你都可以话我真系入咗人哋。 所以你因 为 已经入咗去佢嘅私人地方度，系。 咁跟住咧就被咬。咁但系嗰个石 Q 哥哥咧就从来都冇询问过你有冇事啊？即系佢只系一嚟就问咗一句就系话你嚟呢度做咩？跟住咬咗之后，哦你只狗咬我喎、啊，咁样佢就话你见唔见到门口个牌写住啊？私人地方嚟嘅，你唔可以入嚟嘅，系你嘅问题，唔关我事噶，唔关我事噶，唔关我事。keep 住就录音机咁样咧，四点记者招待会咁样咧，就喺度话唔关我事，唔关我事，唔关我事噶咁样。喺不停话唔关佢事嘅时候咧，我就真系有嬲啦！即系我都唔系要追究责任，即系我话我都知道我唔系啱晒，但系你系咪都可能可以问一下你有冇事啊？ 使乜要急救伤？ 系啦，我话啲血叭叭声咁流，咁你都可以问一下问一下咁样。咁我哋系真系嘈咗几句嘅， 正常都嘈啦， 系啦，即 系 因为一嚟即系自己都会有情绪噶嘛，咁我都会火噶嘛，咁样 真系痛噶嘛，咬落嚟流紧血。 我都有同佢讲到就话，我唔系谂住要投诉定系乜嘢，但系点解你会？会觉得你完全冇责任嘅咧，系咪你话咗系私人地方行咗入嚟嘅话，你只狗点样 咬 人，你都系唔需要负责任咧？咁样系咪？ 仲有一样嘢就系话，我就算行咗入嚟，咁可能我 系 有人识嘅咧，咁得唔得？ 访客咁样系咪？ 得唔得？ 咁我又唔可以攞呢个嚟做一个例子，因为我哋而且我唔系访客啊嘛，咁系咪？所以我都知我有错，但我跟住我都就系，你可唔可以就系话俾我知你只狗有冇打足针？因为我要去睇医生，我都要将我嘅情况话俾医生听。 唔会谂住要追究，因为我都知道， 因为你觉得你踏足咗人哋嘅地方，可能好麻烦。 我唔系啱晒，同埋可能嗰只狗跟住佢最终可能我投诉咗嘅话，我真即系千军万马，我真系唔知系边一只狗咬咗我嘅，即 系 一次过咁多只过嚟、哦，但亦都有听过就系话，如果系嘅话咧，可能嗰只狗要坐监啊，或者有下一步会发生噶嘛，咁、只狗都无辜噶嘛，系咪？佢都系即系因为听到佢个主人就 系 阿石 Q 哥哥，佢好惊咁样讲咗句，你做咩嚟呢度啊？咁样，跟住佢就已经扑过嚟啦，咁样。所以即系一个例子啦。咁后屘情况唔严重嘅，咁啊，不过都同大家咁一定要去睇医生噶啦，因为被狗咬到啊嘛。咁跟住佢就话其实原来而家系唔使打疯狗症针噶。 哦，系啊。 佢话因为咧已经香港有成三十几年冇疯狗症啦，但系就要打破伤风针。 我哋第一时间你有冇疯狗症啊？ 系啊，咬你啊，即刻跟住 系咯， 跟住咧就打疯狗破伤风针，同埋要日日洗伤口啊，搽药膏啊嗰啲咁，唔严重嘅，唔使担心。但之后咧，我觉得有一个延伸嘅讨论咧，我真系想问下我哋嘅听众请教下嘅。因为我跟住我就自己摆咗上喺我自己个社交平台度，所以阿监制咪会知道咯。我就即系我只不过系问一个问题，究竟系唔系？如果你喺一啲地方度，你门口挂咗个牌话私人地方我有狗嘅，跟住发生咩事都好，系唔系真系？咩责任都唔使负咧？嗱，我呢个真系一个问号，因为我真系唔知道，所以我就想请教。跟住我摆咗之后咧，我冇谂过原来 咁多 嘅朋友有反应， 即系佢都有 嗱，两边嘅意见都有嘅。嗱，有啲就会话：喂，咁人哋真系私人地方嚟噶嘛？咁你入咗去嘅话，咁即系你都有责任啦，系咪？咁啊，免责声明人哋黏咗噶咯，咁样。 喂，我有责任啫，但系唔等于俾狗咬噶嘛？啱啱啊！ 嗱，我唔知道，我真系唔知道。亦都有人就会话，唔系，即系甚至有一啲律师嘅朋友会讲，佢话如果门口你真系即系，如果大家真系遇到啲咁样嘅情况，咁唔好彩啊吓！如果你见到嗰个牌嘅话咧，佢最多都只不过系话咗俾你知一个咁样嘅情况，但系就要睇下究竟啊，我入去嘅原因系乜嘢啦？我去到咩嘅状况啊？各样嘢，其实原来有阵时佢门口粘咗个牌咧，最多都可能只系可以打甩咗佢80% 嘅责任。讲嘅系法律嘅责任，即系唔代表系完全一定就唔关 事， 系啦，我粘咗个牌噶啦，咁我做啲乜嘢咧，我哋都可以唔上身噶咁样。原来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意见，但我谂咧最终都系一个问号嚟嘅，即系究竟啊，原来系咪粘咗个牌就代表咩责任都冇咧？真系而家我都唔知 道。如果你用外国嗰啲例子咧，咪成日话你唔好立乱去人哋外国嗰啲，特别系讲紧 house 嗰啲，即系唔系上大。下嗰啲咧，成日都话咧，如果系啦，独立屋嗰啲咧，如果你入咗去佢个范围咧，佢系开枪射你噶嘛，因为嗰个就 系 即系睇戏啊，即系都系睇美剧啫，系啦，但你见到几多，甚至乎我哋睇嗰啲国际新闻咧，都系话，因为你一入咗去佢范围，譬如话你爬咗佢个围栏里边咧。佢哋就真係已經係有大條道理咧，原來話可以咧，即係當係一個自衛還擊咁樣咧。佢點知你咪賊？係係啦，同埋呢個佢範圍咧，你咁樣入到嚟咧，佢已經可以即係做呢啲動作。 有行動 係啦，嗱咁當然你話喂，成個比喻可能爭好遠，因為譬如外國香港入屋嗰個範圍，同埋你個私人範圍，同埋開槍同放狗，咁可能又真係即係兩個世界嚟嘅。我咁我估咧，可能係要去到好即係。嗰、那個個案咧嘅性質，即係例如， 會我諗個個例子其實都未必一樣。 即係例如你話嗰度係私人地方，但係譬如話我係送貨嘅，我入到去閘口嘅時候，如果我送貨，咁跟住你隻狗嚟咬到我嘅，你冇理由都話咧私人地方就大曬噶嘛。 係啊，所以頭先我咪話咯，我如果係訪客，咁啱啊，早可能就係路經嗰度，咁我唔係訪客啫。如果我真係一個訪客，你喺度做咩？我係訪客探朋友，咁佢又嚟咬我，咁又唔關事咩？咁 即係我都覺得吊鬼嘅，即係譬如當然我係被咬嗰、那個，我條氣梗係有啲唔順啦，係咪先？即係都敗一聲，跟住使咗兩千蚊去睇醫生噶嘛，咁樣要咁樣。咁但係同時間我都會即係諗翻嗰個。系，就算我有唔啱啦，好似阿田咁样讲，系咪任何人行到入去，你系私人地方都好啦，你都有一个责任，你要处理好你嘅狗只噶嘛，系咪？譬如如果你第一个问题可能系只系问。你嚟呢度做乜嘢㗎？即係令到你嘅狗唔係第一步就去 attack 嘅话，其实件事未必会变得咁唔愉快。我亦都或者唔好话我啦，亦都唔会有任何人受伤。咁可能佢咁样讲嗰种，我路经此地嘅就原来唔得嘅，咁我走啦咁样。其实嗰件事就未必系咁样嘅结局咯。 同埋即系虽然你话嗰个系佢个屋苑范围啦，啲狗只系咪都应该其实都要即系？ 我估嗰个咧应该就系佢哋，因为都系喺啲。 即係都係高上住宅嘅地方啦，咁亦都係山邊上咗山咁樣嘅，咁可能佢哋都即係平時就係佢哋另外嘅一啲保安，可能就係自由放嘅咁。但係如果好似你頭先咁講，即係每日都可能會有人送貨啊、送外賣啊咁樣嘅話，都可能會有其他嘅人士會出入噶嘛。就算你掛咗呢個私人地方嘅牌，咁所以咧，究竟係乜嘢咧？真係好想請教下我哋嘅聽眾，因為可能大家都有過咁樣嘅經驗噶嘛。 同埋另一個咧就係話你嗰、那個即係追究嗰個問題咧，因為之前我試過牽涉入即係呢一個所謂狗咬人嗰啲官非裏邊咧，咁啊嗱，其中一個詳情咧，我淨可以話你係真係算冇追究， 因為如果你選擇咗唔追究， 因為如果你追究嘅話咧，我當日見到佢哋嗰啲經歷咧，驗傷啦，咁佢跟住真係可以攞好多唔同嘅報告啦，咁然後咧佢就會即係逐個負責人可能就會告啦。嗱，不過我都知道咧，當日佢哋告嘅時候咧，仲會牽涉一個好緊要咧，佢哋不停喺度拗咧，就係話嗰笪地方究竟係屬於即係。譬如话系公共范围啊， 私人地 私人范围啊，即系佢都喺度争论都有一轮嘅，即系究竟佢话嗰个地方系咪上咗锁嘅，系咪你特登解开咗个锁、哦，然后走咗入嚟？因为原来佢话呢个咧对于、那个、 就是、非法闯入人哋嘅范围啦， 佢话对于个责任又争好远嘅，咁、哦、即系譬如举例，如果你喺个公园度咧，佢咁样噬咗你一啖咧，咁佢系仲硬招噶啦，因为公众地、哦那个公园嚟噶嘛，你应该要确保随时。只要確保咧，你嗰個狗究竟會遇到咩人咁啊？ 即係我嗰個 case 咧，如果我要拗嘅話咧，嗱，佢係佢話係私人地方，但係佢就門上開冇上鎖嘅，即係可能又會有另外一個爭拗點。但係有另外一樣嘢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即係佢因為我就去咗私家醫院，因為嗰個地方最近咧就跑馬地嗰間醫院。 咁 你 係 啦，你梗係唔使諗，你梗係最近嗰間，因為都真係爸爸聲咁樣嘅，其實。一日之後先至真正完全止到血啊！因為佢耐唔止，即係你掂又唔會嘅，即係佢喺度叭叭聲咁，即係去到醫院當然止到血啦。但係跟住你 keep 到，因為醫生就叫即係教咗我點樣洗傷口嗰樣嘢，要即係遮住佢，因為佢都話要小心處理咁樣嘅。咁但係跟住你發覺耐唔止，行，因為你會喐噶嘛，你行佢又飆啲血出嚟啊咁。但有一樣嘢都重要嘅喎，原來喺俾狗隻你咬到之後，去私家醫院同埋政府醫院呢個處理係唔一樣嘅喎。因為我就去咗一個私家醫院啦，跟住咧第一樣嘢佢未必會分流嘅，幫你探下熱啊，跟住佢就話即刻幫你即刻好簡單檢查下個傷口先咁樣，我就即刻入咗去同護士就嗰個地方咁樣啦。護士第一個問題唔係問我有冇事喎，痛唔痛喎，佢問我都唔係，佢就係話。你有冇谂住追究噶？ 哦， 如果你谂住追究嘅话咧，你系需要去政府医院嘅。 哦， 因为原来系有分别噶。佢话如果咧你系谂住追究嘅话，私家医院之后你对去到嗰啲法律嘅程序嘅时候咧，佢哋系唔会将呢个报告咧交翻出嚟嘅。 哦， 所以咧如果你系谂住要追究，你就要去政府医院啦。咁我阵时就话我唔系谂住追究嘅，所以你帮我止咗血就得啦。 哦， 所以呢个又系长知识啊，真系。 系，即系可能因为你个伤势啊，究竟有 我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唔想追究，同埋我都话。我未必系啱晒，咁无谓攞大家嚟玩啦咁样。 咁啊，私家医院就冇攞个，唔会俾嗰个报告出去啊嘛。 系啊， 政府就 所以呢一 个， 所以如果即系下次即系大吉利是，大家喺条街度定系点样发生咗呢啲咁样嘅事件嘅话，可能原来系政府医院你要追究嘅话咧，嗰、那个先至系你啱去嘅地方。 嗱，咁我见到譬如咧，有啲嗰啲大学咧，佢有啲叫做发网嘅通讯咁样啦，即系发网难逃啲 friend 咧。咁呢个你梗系唔可以当系。你上庭嘅參考啦，純粹就當係旁一旁身嘅話咧，你當聽多個信息咧，佢就話如果動物嘅畜養人啊，即係嗰個自主啦嚇，佢知道咧呢個動物有機會導致人受傷，就可能要為咧導致有人受傷咧就負法律責任噶。但如果咧呢一個傷亡啊，即係大家嚟試下會有亡啊，如果有關嘅傷亡咧，完全咧因為受傷嘅人士犯錯而引致，括弧傷者擅自闖入私人地方。咁咧，或者咧，佢傷者咧自愿承担风险，譬如咧，佢自愿同嗰隻狗玩，亦都同意照顾人哋嘅狗，然后佢因为照顾期间俾隻狗咬咧，咁佢话咧，咁嗰个畜养人咧就可以免责噶啦。 哦， 即系譬如头先阿祖咧，表面上咧可能就中咗其中一格， 系， 但系都系不过， 系啊，我谂每一个 仲有个不过 嘅，仲有添啊。 佢话，但系如果畜养人喺特定情况之下。佢理应尽佢嘅责任，采取预防措施，但系佢冇咁做到，咁就可能要为 嗰个动物受伤咬到人咧，就要负上法律责任。即系话，如果佢知道喺嗰个情况底下，喂，佢有机会咬人嘅，佢其实应该尽佢嘅能力，系令到佢置于一个安全地方。但佢冇做到嘅话咧，咁就有得拗啦。即系就算你话佢入咗去私人地方，咁会唔会？亦都唔代表佢可以放任你咬到见骨啦，咁样又唔同嘅真系。 所以其实我个例子就算系我问咗个，即系其实我都冇刻意去问，系我朋友帮我手问咗个律师嘅朋友，佢话其实你系可以追究 有机会噶， 因为即系佢睇翻我嗰个例子，你系可以追究。但我话真系唔使追究，我只不过真系想知啊，原来我点解我哋成日都见到呢个牌噶嘛？因为有恶犬啊，私人地方 啊。如果你一个唔小心咁样，系啦，咁系咪就代表一定会出事？即系所以可能话到俾大家知，呢几个字喺度咧，都唔代表所有嘢噶。 我就像是一条狗。等待爱情的骨头，垂涎你的容颜，永远不罢休。你就像是一个豆，吞噬男人的美梦。看过你的人啊，心都被掏空。站在欲望的街头，我们都是一样的丑陋，争得头破血流，只是想要把你占有。你就像是一把火，烧痛的我轻易被放走。当夜来的时候，放开你的镜子枷锁。我就像是一条狗，等待爱情的骨头，垂涎你的容颜，永远不罢休。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警方寻日喺尖沙咀弥敦道以水炮车驱散示威者时，清真寺被喷中，正门同铁闸都被染蓝。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上昼11:00到达清真寺，预料将会同教长会面。林郑月娥身穿米白色嘅长袖外套、深色长裤到场，颈上围住披肩，而卢伟聪就着深色西装。较早前，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余海军亦都身穿长袖外套以及戴上披肩到场。医管局表示，截至朝早7:30，寻日各区示威活动中有27人受伤送院，包括19男8女，年龄介乎11至73岁，其中喺明爱医院有3人情况严重，另外5人情况稳定，分别喺广华同埋伊丽莎白医院治理，其余人士已经出院。立法会财委会上昼开会选举副主席，24名民主派议员挑战建制派唯一候选人金融界的陈真英。会议召开2小时，仍然未选出，需要在今个星期五的会议继续。多名参选的议员轮流发表政纲和质询，但未能开始总结发言。主席陈建波原本提出加时15分钟，受到民主派反对，最终会议在原定时间结束。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施政报告有关土地房屋政策的制定，主要由他、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负责，过程保密，强调制定政策时未有见过被质疑家人偷步买楼的政策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又没有询问过他。 陈凡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放宽按揭保险计划是楼价上限，是听取民意的结果。近期的社会事件不是主要考虑，有信心事件不久将来可以平复，而政策制定目光要较长远。出席同一节目的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表示，新增土地未来要多管齐下，指出大部分宗地都有现存活动，需时收地、利用填海等才是真正新增土地的方法，又指从来没有放弃过明日大屿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09点，升89点，成交金额32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7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4点，升21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4，跌3.6；小米集团8.98，升4.3；盈富基金27.75，升1毫；美团点评96.45，升3.7；港交所242.8，升4.6；建设银行6.25，跌1仙；中人寿19.68，升9.2；友邦保险76.35，升1蚊；中移动66.35，升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2，英镑10.13，瑞士法郎7.957，澳元5.382，加元5.972，新西兰元5.021，欧元8.7517。每百日元对港元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6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59点，升66点。港金现价报13,9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36美元，卖出1,49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沙福道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车多。连翔道去柯士甸道啦，连翔道同埋柯士甸道出尖沙咀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模糊街，咁受爆水管影响啦。窝打老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街嘅快线咧就封闭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咧唔可以踩上行人路啦，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寻觅手作世家， 我是主持阿希。手作有时是匠人，有时会是艺术家。匠人可能是循规蹈矩一些，很少犯错的，而艺术家呢就有时有些瑕疵，但是出到来又好像觉得啊挺得意的。手作的成本贵，某程度上它都变成夕阳行业了。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怀疑嘅需要呢？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系几个星期都冇见嘅大家，唔知大家嘅感情关系有冇唔同咗咧？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有啲测试俾大家去思考下，你隔篱嗰个系咪你心目中所想、所需要嘅男朋友又或者女朋友呢？我哋即管去到现场听下情况一二三，睇下对方点回应，就知佢 OK 唔 OK 啦。情况一。 是不是出场啦？ 是啊，情况一啦，是你啊，快啲啊！ 系系，补翻 个饭盒，补 翻个妆先， 系 啊，笑翻个钵仔糕啊嘛！我好唔开心啊！我今日俾个把鬼同事笑我，佢有咩资格笑我先得噶？ 好啦，呢个时候你个男朋友究竟会点做咧吓？ 嚟，喂！睇你后面啊，咩嚟噶？ 唔好搞我后面啊！ 唔系，我叫你睇下个后面咋、 哦。 你睇下有你最中意嘅蜡笔小新个 pat pat 仔啊！嗱，唔开心，我帮你啊吓，你搣佢两下，咁咪开心翻咯。 好衰啊！ 定系？ 唉，今日真系好黑仔啊！出门口咧，俾个阿叔望下望下，仲以为我系贼添啊！喺度啊，住咗咁耐都未试过嘅。 哦，系咩？叫你着衫着好啲噶啦，你冇听过先敬罗衣后敬人咩？自己样衰又唔好出街啦，影衰晒。 而家你个样又好好啊， 仲要讲我系咪嚟噶？ 唔讲啦，唔讲啦， 我贼。 嗱，两个都系咧，讲一啲唔开心嘅事，咁你会欢喜对方吓啊？会欢喜对方点样回应你咧吓？嗱，大家自己拣啦。情况二，去片。 请问好挂住对方是什么意思呢？ 是个 mood 来的。 是个 mood 来的。 你用了开引号、删引号，好像一个对白这样的导演。 是啊，我刚才看第一次都要消化过，不过我消化到是。 啊，为什么个衰佬呢隔了成半个钟啊都没打电话给我的。呀，不知道他是不是出事呢？出事我约过第二个男仔嘛，不要浪费我时间啊。哎呀，可能他有嘢呢他找不到我、啊。如果我打电话给他，他会不会说我烦的？他经常都借啲耳嫌我的啦。但是我真的好挂住好挂住他啊。因为他还欠我条钻石颈链未送给我。哎呀，点算好呢？都是打咗电话去稳阵啲，求个安心。等我打先。喂 ，Honey 啊，你 得啦得啦得啦，又系你啊嘛？你想点啊？啊女朋友，其实你可唔可以唔好咁烦嘅咧？你一日要打嚟几多次啊？而家我唔使做咩？ 你 哇咁嘅回应唔系几好啫，不如转一个啊，睇下得唔得吓？转另一个。 喂，衰佬啊，你做咩咁打电话俾我啊？我好挂住你。哦 ，sorry， 我好温柔噶。衰佬啊，你做咩咁耐都唔打电话俾我啫？我好挂住你啊。 Honey 啊，我忙紧啊嘛，同我系同紧个靓女开会嘅，希望你唔好介意啦。但我会尽快做完嘢，放工就翻嚟陪你噶啦。 边个靓女啊？ 虽然个衰佬就话同个靓女同事开会，但系佢咁温柔咁回复你，你都冧晒啦嗬。好啦。继续去情况三。 哎呀，女友啊，你喺你妈妈屋企食完饭好耐噶啦，剧集又睇完，按摩都揼完啦吓，你仲唔走嘅？翻屋企仲有好多衫未洗，旺财又未放噶，唉。 嗱，其实咧，佢系有个眼神望一望住佢个人妻。 我真系已经系演员嚟噶啦。 我点样喺个直播室里面用眼神望望人妻，而系唔使用把声音去表达，又表达咗嘅咧？ 所以我 Will 帮你讲啦。 唔该晒你啊，好彩有你啊，香港始终有你，靠晒你啊，真系。 系啦，嗰个人夫咧就用眼神望一望个人妻，大家想有啲咩结果咧吓？ 咁我用眼神回应佢定点噶？ 你用声音回应佢啊？你对白有讲嘅？ 眼神骗不过哦，忙咩啫？今日你好少翻屋企啊嘛，食住家饭留多一阵系咪都唔得啊？死佬！ 个人妻又真系讲得啱喎，吓好嘢都唔翻去，留多一阵啫，都唔使用个眼神咁样望住我，要我快啲走噶嘛。阿太知，但系自己屋企真系有几样嘢未做完，咁点算吓？ 唉，如果老婆搞掂咗之后，快啲走咁咪好咯。 嗯，老公啊，我帮妈妈搞埋啲嘢就走㗎喇。 你温柔到咁喎，我有啲唔適应喎。 我好快㗎咋，你等多我一个礼拜啊，我就会返屋企㗎喇。唔好意思要你等。 咁我喺屋企等你啦， 帮 緊 你，帮緊你，帮緊你。 其实情况咧唔止系有三个嘅，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讲埋其他情况，睇下你隔篱嗰个会系啲咩反应咧。我哋而家去歌啦。 身上漂亮婚纱上，连眉目都似在发亮。改变你与我来一张，该很理想。多么想也是种空想，如何物色你没印象？怎可以替你太早早早签了账？想得这么理想，以后我与你岁月话漫长，怎确定能碰上？爱到永远没有满场。想得这么理想，注定有劫数破坏甜梦一场。假使越难碰上，越觉得珍惜我俩。想夜的忧伤，连谈电话也没对象，心很痒，看你能否空口讲理想。多么想也未敢多想，为何幸福要像这样？赶不上搭上你班车，怎么勉强？想得这么理想，以后我与你岁月还漫长，怎确定能碰上？爱到永远没有满场。想得这么理想，注定有劫数破坏甜梦一场。假设越难碰上，越觉得珍惜。以后我与你岁月还漫长，怎确定能碰上？爱到永远没有满场。想得这么理想，注定有劫数破坏甜梦一场。假设越难碰上，越觉得珍惜我俩。想得这么理想，以后我与你岁月还漫长。想爱到永远没有满场，想得这么理想，注定有劫数破坏甜梦一场。假设越难碰上，越觉得珍惜我俩。 想得这么理想，该怎算理想 对象？ 今日咧，即系呢一个嘅人妻嘅例子咧，就即系话俾大家知啊。就算你揾到一个理想对象都好啦，有阵时咧喺你哋平时嘅相处入边度，究竟你嘅语气是如何，你表达是如何啊？嗰个结论系可以有好大嘅分别噶。 即系应该咁讲，佢可能系一个理想对象，但系佢冇俾到一个理想对话俾你啦。 理想对话都几紧要，有冇一首歌叫《理想对话》噶？ 我哋可以自己唱啦。 系啊，大家都想。 我谂香港好多人都想有一个理想嘅对话。 曾经何时咧认真地，因为我成日黐阿豪仔车坐啦，咁啊，真系有一次俾佢狠闹我一次，即系我觉得佢系狠闹，其实佢系温馨提示嘅。 系 湿碎啦，我呢啲。 佢话你。你头先又同阿华讲电话 好易估到嘅真系， 跟住我系啊咁样，佢话即系点解你要咁样噶？咁样即系觉得 喂，咁你要讲清楚啲，你攞咗自己嚟做例子嘅话，点样为之咁样噶？咁即系咩啊？ 因为即系有时咧，你知噶啦，即系同隔篱嗰个相处耐咧，你即系会觉得喂又点啊？你又要问呢啲嘢，你应该要自己知嘅，你会觉得系好唔耐烦嘅，会觉得即系点解你咁都问咁样？ 我帮你总结啦，八个字：不抽不睬，冷酷无情， 冷言冷语啊，仲有系嘛？ 不止系咁，但系即系又觉得，哎呀，点解你咁都问？你觉得好麻烦啊！ 但你对住我哋两个，其实我哋两个都够烦噶啦。但你又唔会用咁样嘅态度， 好多人都 系 咁噶。 就 是、 对住你隔篱嗰个对象嘅嗰、那个理想对象嘅时候咧，即系把不个态度真系衰好多 噶。嗰个忍耐性咧，真系对外咧好高嘅睇出，但系对翻自己人咧就好低嘅。唉，个个香港人都系咁噶，你应该 唔系因为有个原因就系咧，你对佢期望值太高啊。譬如你觉得嗰个系你身边人，又或者好多人都系噶。譬如你 解明白 啊，系你对自己父母咧，嗱，即系最简单，点解你对父母冇耐性？对住出边啲同事啊、老细咧，哇，卑躬屈膝啊，甚至乎佢点样闹你都好咧，你都 OK 嘅。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除咗欺善怕恶之外咧，吓，其实应该就系因为咧，个期望值太高咯。喂，你系我老公嚟嘅。你唔係應該明白，譬如話你應該明白，我而家咧就係想食沙律， 係 你仲問我食唔食咩西餅做咩啫？咁但係如果隔離嗰個只係同事咧， 你知我食沙律唔係用呢只沙律醬噶啦，你唔係要問我，即係跟住就紅噶啦，係咪？ 但係如果隔離嗰個只係同事咧，你就好即刻寬宏大量。哦，咁佢又點會知道我係想食沙律唔食西餅咧？係佢又唔知道我啲口味，咁佢唔明，佢咪好正常咯。 啊， 就係咁樣啦。嗱，即係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咧，我覺得係。我都選擇咗同你一齊行啦，唔通我喺你面前啊，我都唔可以做自己咩？嗱，做自己呢三個字好大嘅喎，即 係 有陣時即係話，唔通我仲要喺你面前度扮啊？你應該咩都接受我噶啦，即係譬如唔化妝嗰個樣啦，捽腳趾嗰個樣啦，撩鼻嗰個樣啦，喂，就應該係咁噶啦嘛。但係亦都有人會話，咁其實係咪即係代表貨不對版呢咁樣？ 唔係，但係嗰個先係真貨嚟嘅喎。 係啊，係 咯。 呢樣嘢有一個嘅，下次我揾一集講啊。 唔係，因為我覺得係，因為我覺得呢個貨題，我覺得呢個都。几紧要，因为我觉得有阵时咧，其实唔系扮唔扮，呢个系相处之道，唔系叫你唔做自己。但系你点样去表达你真正嘅自己，其实都真系就系头先嗰货不对版。对，我识你嗰阵时，你唔系咁噶嘛。 但如果你用阿田咧，今日呢三个例子，你应该都系真实嘅个案嚟噶嘛？定系全部都系你自己嚟噶？阴公啊，真系。 唔系啊， 好口实喎、啊，唔系即系口实，仲攞笑嚟遮掩、啊。 我哋加翻嗰八个字先， 系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系啊，仲有内有恶犬添啊，请勿内进。 因为咧，譬如你里面有一个个案咧，都几常见嘅，即系譬如话，个老婆或者老公是打一个咧，打去问下佢，你而家做紧啲乜嘢咁样？喂，咁如果佢忙紧嘅时候咧，佢嘅态度，譬如唔耐烦啦，或者佢即刻吸你线啦，又或者佢讲两句咧，嗱呢个几时会出现咧？阿爸阿妈打俾你嘅时候就会噶啦。哎呀，仔又仲咪忙紧啦，喂，开会又唔讲，啲吸咗佢先。 系啊系啊，我真系都会，大家都试过啊。 我都试过，但系我即系如果我咁讲嘅话，嗰个都真系事实嚟噶，即系我唔会系扮啊，唔想同佢讲。我转头打俾你，做紧嘢，我会真系做紧嘢嗰阵。 但系咁会唔会如果嗰个系伴侣咧，会唔会讲长啲咧？又或者嗰个如果唔 会咯，因为真系做紧嘢嘛，佢应该明白。咁但系当然，我觉得个态度有问题啦，即系话做紧嘢啊，收线啦，即系咁就梗系衰啦。喂，做紧嘢，我转头复你啊。其实即系理应就会尽量令到佢唔会有啲咩猜疑。你谂下，你唔听嘅话，你直接揿咗 no， 跟住直接飞咗去留言嘅话咧，哇，仲多嘢可以谂啊。 系啊，即系个意思系话咧，嗱，家人撇除啦，唔好讲家人先啦，老公老婆系一格。 可能未做老公老婆之前嘅男女朋友，你嘅语气啊、内容又系一格。啱啱到手嘅男女朋友，同埋拍咗六七年拖嘅男女朋友，可能个回应又唔同噶咯噃。 好明显啦， 系咪先？ 首先你拍咗六七年拖嘅话，都未必会打一个电话俾佢。咦，你做紧咩啊？未必有呢个电话出现啦，所以唔会有呢个拗叫出现。根本 有啲好黐缠噶嘛， 会噶。 有啲女仔好黐缠噶，点解佢今日咁唔揾我嘅咧？因为有啲男仔真系好识氹人噶嘛。 系， 如果佢识氹开人嗰啲， 氹咗六七年都仲氹，呢啲男仔识得过啦。 系啊， 系啊， 好难揾啊！ 呢啲终身事业，佢因为佢本身 就终身成就奖，佢攞到系啊最高荣誉。 有啲男仔真系佢一把口真系朗过油嘅，佢觉得讲呢啲嘢等于即系呼吸空气一样噶啫嘛，唔系真 系毫无诚意噶咯，即系日日都话好关心你咁样真系。 如果我见到啲男仔咁做，会打佢， 因为做坏事啦， 唔系啊，做坏事啊，真系 系咯。 咩？但系问题咧，真系回应啊！我觉得真系两个人相处个回应咧，系真系可以有两个局面咯。 但系你如果用你呢啲虚构嘅例子咧，似乎就唔系纯粹讲紧佢嘅。遣词用字咧，执得靓唔靓，而系代表佢背后嘅谂法同埋态度啊。譬如你讲紧去咗娘家屋企嗰度咧，唔系讲紧个老公佢识得讲话，好啊，你坐多阵啦，定系咩？而系佢嘅心态上面就 系， 佢究竟体唔体谅佢，可以留多一阵，定系佢系唔会体谅噶啦？我想你快啲走，咁就同语气冇关噶咯，直情系。 唔系就系话，如果一个窝心嘅伴侣啊，只要你一个眼神，佢嘅重点就系，只要你一个眼神，譬如望一望佢，即系。我唔使讲嘢，对方会接收到啊，知道我知道，我哋尽快走啦，咁样即系会系咁样。 但都唔啱啊！如果用你头先个逻辑，即系你冇理由已经要催我走咯， 系 哪怕系用眼神，你应该体谅我噶噃。 我觉得去到呢啲位置，其实系要互相体谅， 即系嗱， 譬如明明头先 佢唔会话好快就会俾个眼神佢噶嘛， 系 就可能真系，咦都一啲时间。头先我讲咗做咗几样嘢咯， 我讲紧嘅互相体谅系其实唔需要理应嘅，即系最美好啦。我哋谂到最美好嘅时候系唔需要呢个眼神出现噶。喂，如果大家一齐相处咗咁多年啦，佢未必想陪你喺外母屋企度留咁耐嘅话，其实知噶嘛？可能其实即系你去之前讲，喂，我今日即系你自己个老婆讲定一声，我想有多啲时间陪我妈妈，今次好唔好啊？即系我会留耐啲嘅 ，OK？ 如果你唔想留太耐，咁你行先咯 ，OK？ 即系其实凡事都系喂。两个人对方谂乜嘢，点会唔知啊？系咪先？其实唔使倾都知，点解要去到呢个眼神出现，嗰啲唔好听嘅说话出现咗，你先至变成咗个嗌交，系啦，你估到噶嘛？你即系个男主都会估到噶，个老婆想多啲时间陪嘅话，咁你咪陪咯，或者嗱，今次陪完之后，下次你陪我做翻多啲咩？即系其实凡事即系呢个嘅沟通系你已经唔使开口，唔使嗌交之前有嘅，但只不过系你有冇选择去咁做咯？ 哦，系啊，都系， 即系我今次。大方一次，哦，咁你咪同你阿妈玩咯，我自己玩手机就得噶啦。嗱，总之讲你一句，我玩手机，你唔好黑我面，话我玩手机唔陪你阿妈，咁样就得噶啦。 而佢举嘅第一个例子咧，我觉得咧就都几有代表性嘅，即系因为一个人就想同佢呻自己有啲咩黑仔嘢嘅时候咧，咁究竟你系第一时间你系指责啊，定系关心咧？嗱，如果你攞阿祖做例子，佢可能系自己一个人放狗，跟住俾人咬完嘅，跟住佢同佢隔篱嗰个讲，佢话：哎呀，你睇下我俾只狗咬到啊！如果佢隔篱嗰个第一个反应就话。边个叫入私人地方啫？你系咪傻噶你啊？ 系啦，肯嚼佢。 咁我直接攞埋我个例子出嚟同你哋讲啦。 真系 嗱，我俾狗咬到嘅时候，其实佢喺隔篱噶 嘛。 其实佢第一个反应咧系褪后嘅，即系啲狗扑紧你嘅时候， 即系佢冇保护你， 佢冇。 佢而 家讲呢？ 唔系，唔使惊，我攞得出嚟讲嘅。我哋嗱， 惨啊！ 嗰件事系 应该系讨论咗翻去咧，喺度。 我话有同伴啊，而家 我同你哋嘅，所以个关系就唔同。我选择冇讨论呢件事， 系 亦都冇嬲呢件事，冇摆到上心，完全冇。因为其实呢、這个即系我自己会嗱，我可以谂嘅就系、是、点会喺呢个时候？喂，你起码帮手凑一凑只狗又好，点样都好，呢个一个做法啦，系咪？ 佢冇帮手据理力争啊？ 佢有即之后有咯。但其实我都 系 喺嗰几秒只狗扑紧嚟嗰阵时，但其实如果你用另一个心态去谂嘅时候，呢个系任何人嘅正常反应嚟噶嘛？有狗扑紧过嚟嗰阵时，你褪后一步，因为我都话系即系嗰啲电光火石之间嘅，我可以选择 电光火石间做决定都系值得原谅嘅。 唔系，所以我可以选择我闹佢，喂，我哋唔应该要一齐保护 Molly 咩？咁样，我唔系讲紧系咪保护我男人嚟噶嘛？你唔使保护我噶，系咪？即系我哋一齐保护住我哋个女女啊嘛。但点解你个正你个 instinct 啊？你第一嘅反应系褪后，其实系可以嗌交嘅。但系我咪谂。但如果可能调翻转头，我可能都会有狗嘣咁样飞紧过嚟嘅时候，我都呆一呆，未识得反应。 咁係咪就代表佢唔愛我，或者佢做錯？ 唔 係，咁 佢起碼佢冇怪責你先。 唔係，咁佢咪所以我 點會怪責佢？ 仲怪責我？ 咩啊？咪頭先我講個例子咯，你係有權怪責佢噶嘛？我叫你唔好行去嗰啲私人地方啊！ 我哋兩個一齊同意一齊去嘅， 我明啊，我明啊。 嗱，所以我就覺得我自己調教咗個心態之後咧，呢個 argument 呢個衝突就冇出現到。 不過你冇再提起啊，不過可能話好。 即 係 如果你 呢 啲例子，譬如話啊，邊個叫你誒俾個阿叔眼望望嘢，我係賊咁。如果個女方好似阿田嗰、那個嗰、那個説話咁樣話，你自己著衫著得衰啊嘛， 係 係啦，定係你會選擇就安慰佢話，咁佢有冇鬧到你啊？哎呀陰公啦，啲阿叔好衰啊！不過你下次咧，我哋著衫小心啲啦，咁樣， 嗯， 其實係可以咁樣講嘅， 係有唔同嘅反應。 我覺得所有嘅回應其實加多少少同理心喺入邊就得噶啦，即係你企喺大家嗰、那個人哋個位置去咁係咯。 我試過噶啦， 我見到你個樣都即刻收嘴啊！真係 同我老婆咁樣呻完之後咧，佢只係選擇咗 俾人當插啊， 唔係咩都好啦，即係嗰啲譬如可能公司俾人鬧或者咩都好咧，佢通常第一時間咧就係咧係啦，非常理性咁樣去咧邏輯分析、討論同埋作一個批判咯。我叫你噶啦，我唔會再幫你噶啦。我系唔会同情你嘅，你抵死嘅咁啦。 跟住你又要提企翻喺你老婆个角度去睇，如果系真系同你讲过嘅话，你又发生嘅话，咁佢真系会同你讲，我未同你讲过，你咪抵死咯。 系啊， 又唔可以话佢错。 跟住真系阴公嗱，你结果咧，你要自己消化晒所有嘢。系我唔啱先嘅，我又同佢讲过，咁咧佢又应该咧系好理性咁批判我， 我有咩安 慰 佢？ 系啦，我做咩嚟住要求佢安慰我咧？佢又安慰我咧，就第日代表就佢唔够爱我啦，因为咧佢净系挂住氹我，就唔识得点醒我，去到最后咪要我自己消化晒咯。 因为有阵时 食胃药啊，即刻要 好笑噶，一个即系一对伴侣、一对情侣，你哋要去倾呢啲事嘅时候，好多时候你点解选择讲出嚟？系想你另外嘅一半咧认同你、支持你，但系。好多时候嘅现实唔系咁噶嘛，我发觉我哋继续做呢一 part 嘅话咧，我哋今日分别地已经将自己嘅家事搬咗上嚟，我谂你第时下个礼拜可以变家事法庭嘅咧。 唔系个阿田强调佢呢四个古仔系纯属虚构嘅啫，同家事冇关。 但系一开始讲嗰阵时咩阿华打电话俾佢嗰个咩， 佢讲下啫，系咯。 像你，不要我喝羹。男孩们能有你般纤细吗？谈情时问我那种感性吗？但男孩像你，只爱同类吗？假使间这一刻我要你凭良心想一想，拣一拣，实在是和谁亲，你会说？命运，你与我其实熟得很，但他总比较亲，好知己，好姊妹，哪里会谈情感不牵手不亲嘴，但是亦能陪我下半生。 一间制衣厂被纵火同抢劫，造成五人死亡，市面几乎所有公共交通停运，机场航班取消，商店关闭，军警使用催泪弹同水炮驱散。圣地亚哥星期六亦有超市被纵火，导致三人死亡。总统皮涅拉为了平息乱局，早前宣布暂缓加价，并在圣地亚哥和多个主要城市实施宵禁，是当地自1990年结束军事独裁之后，首次有士兵在圣地亚哥巡逻。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碗红集结在大阪的西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06点，升87点，成交金额346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7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4点，升2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7.8，跌3.2；小米集团8.95，升4毫。 美团点评96.5升3.75，盈富基金27.7升5仙，港交所242.8升4.6，建设银行6.26冇起跌，中人寿19.72升9.6，友邦保险76.35升1蚊，中国平安94.65升5仙，中移动66.4升2.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2，英镑10.129，瑞士法郎7.957，澳元5.383，加元5.973，新西兰元5.021，欧元8.7526，每百日元对港元7.2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5。日经平均指数报22,570点，升78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2美元，卖出1,49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啦。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咁由于港九新界个别交通灯损毁仍然复修当中啊，咁喺旺角咧比较挤塞嘅地方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北海街。佐敦道来回方向啊，近住弥敦道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咯，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咁港铁咧提一提你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喺晚上10点结束。咁另外啦，西铁线元朗站咧会喺下昼2点暂时关闭噶，2点开始。咁列车咧系不停元朗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洗车都是体能活动，不单止可以令车闪亮亮，对各位司机的健康都有好大益处的，喐一喐就健康啲。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看看。 由我识佢开始，佢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28度气温，相对湿度65%啊，继续12:10，风速快活人今日季花园归队啦。 系啦，我想问一下私隐， 私隐 好重要。 我哋冇噶，我哋头先嗰单新闻已经爆晒我哋自己私隐出嚟， 全部都攞晒， 一啲都唔重要。 你嘅，你自己愿意嘅啫。 所以我咪话唔重要咯。我哋 如果系咁样讲嘅话，即系嗰啲我哋唔觉得系私隐啦。如果系嘅话，我哋未必会选择讲噶嘛，系咪？但私隐系重要嘅。头先嗰啲我哋系工作嘅一部分。 你肯定我哋嘅另一半都觉得唔重要。 系啊，我净系想话，我哋有冇问过？ 冇啊， 你有冇问过阿华啊？ 系咯，冇啊。 阿华啦 ，Winnie 同埋你隔篱嗰个同埋 Molly 公主， 系啊，我冇问过。 讲 Molly 公主嘅， 系啦，系啦 ，Molly 可能唔想知道琴日佢咁失礼啦，成晚狗出到嚟， 我觉得佢有啲创伤后遗症啊，佢有啲惊，佢成晚翻到去都好，佢又唔系震嘅，佢惊，譬如我自己去完医院啦，跟住翻到去，佢猛咁闻我只脚，好似知道嗰度受咗伤咁，跟住成日都好嗲喺隔篱。 佢闻完之后发觉原来可以咬得噶嗰个位， 唉，咁好味，我仲有一边喎，咬翻你平衡啲啊，咁啊，系咪 ？OK， 好， 私隐系重要嘅， 当然啦， 系重要重要。 即系你有冇记得早阵子咧有大陆咧有啲厕所咧系冇门噶？ 我有见过， 唔记得咯。 我见过，其实佢有门，但系佢嗰个高度只系 开噶， 佢只系到佢埲墙啊，即系一格 好矮嗰 去到腰嗰度啫嘛。其实都等同于冇门嘅，因为你出面嗰个系可以喺上面用一个高炒嘅角度同佢讲 hello 咁样都可以， 你好啲。 点解啊？ 真系遮晒啦！ 当佢系踎厕踎低咗，就算你有高几高几矮都唔争好远嘅。 你谂下，你去厕所同姚明去厕所真系争好远噶。 咁如果姚明去嗰个厕所嘅话，佢就真系无遮无掩啦，无遮大会啊！ 系咯，点啫？真系 系啦，私隐重要吓，咁我对门都紧要嘅。嗱，因为咧，佢而家讲紧大陆咧，有一间咧嘅叫做啊职业学校啊， 系 咁啊，佢咧好多即系嗰啲员工咧，即系佢喺佢哋嘅乡下走嚟即系广东省个城市嗰度打工噶嘛，咁佢哋冇屋住噶嘛，佢哋住宿舍，但宿舍咧竟然近排咧有啲规矩，嗱，因为佢哋即系我见到啊吓，嗰啲即系都系瞓上下隔床嘅啫，就唔会话自己有一间房啊， 我哋不如吓佢咯，咦，讲过咯。我哋俾吓佢，我哋讲过， 你讲咗呢句就唔会吓到。 唔系啊，你睇佢样， 佢都惊惊。我见 佢， 我唔会理你。 佢根本上 冇讲过嘅， 系啊，我都话听晒上个礼拜节目， 所以佢好有信心啊，吓唔到佢。 咁啊，佢咧就 上下架床， 上下架床住宿舍。咁啊，学校咧竟然有个规矩， 哦，要剥衫嘅， 剥就剥啦， 要剥。 皮啊， 唔系，因为嗱，因为咧嗰啲叫做上下架床咧，咁譬如如果啊，你想有个私隐嘅话， 你又好似窗帘布嗰啲咁，我细个瞓双瞓过上下架床都系有咁噶，有块布仔咁， 我冇噶， 好似家姐嗰层有，我都唔系好记得。 我瞓上架我都冇， 同埋嗰阵时咧间屋细咧，就算你冇窗帘咁拉住嘅时候咧，你攞咗嗰啲上架床个位嚟勾住件校褛啊、恤衫嗰啲咁，都系遮咗少少噶啦。 然后你就喺里边有所动作啦。 系啦， 因为间屋细咧，如果唔系夜晚黑阿爸阿妈睇电视咧，啲光会射晒入张床入边度，所以有一边好似有个少少嘅拉链咁样。 咁佢而家唔俾人 上下隔床咁啊，即系咁，因为个个嚟自系四方八面嗰啲唔同嘅乡下噶嘛，咁啊就希望自己住宿舍都有个私隐地方啦。 系， 即系嗰隔床啊，都叫自己嘢系咪？ 系。 佢而家校方就话咁样嘅，嗱，各位同学，我哋以安全为理由，我哋将会咧禁止所有学生喺宿舍里面。嘅床嗰度禁止挂你嗰个床帘。 哦，我明啦。 个要摊开。 换转香港嘅用语，嗰个上下隔床禁蒙面法。 哦， 唔准遮住。 系啦， 不遮不掩， 一定要睇晒。 咁系安全理由。 咩安全理由先？ 即系唔知你喺里边做咩咯？都话你有所动作咯。 但系有所动作系你间床上喺张床上面自己一个人瞓， 譬如你喺里边作壁偷光，挑灯夜读， 哦，咁就会影响你嘅视力啦，担心系嘛，好危险。 真系啊，同埋咧，佢即系嗰个局方就话啦，即系咁样嘅，系啦，因为咧你咁样长期拉住个帘咧，你咁空气唔流通噶，我为咗保障你， 咁都谂到啊，惊焗死你。喂，佢反蒙面法嗰阵时唔用呢条桥噶，我惊你焗亲系咪？ 系啊，但我又想讲 咧，呢个谂法唔错。 我又想讲，譬如有阵时唔同人有唔同嘅习惯嘅，譬如有啲人咧就要黑麻麻，咩都一滴光都冇，我先至瞓到觉嘅。 系 啦，我都系要噶。有啲就唔系光都得。咁你有一个同房嘅时候，即系同屋住咁样啫嘛。可能大家习惯唔同，有啲中意夜晚夜啲瞓嘅，咁所以可能都点样都会发出一啲声音噶。有啲又早啲瞓，咁有个布帘当隔一隔声， 我惊你哋焗亲，我 buy 呢个校方嘅讲法，我惊你哋焗亲， 安全，我记住行安全为由，我惊你焗亲传染病，哇，困咗喺里面，跟住散播细菌，咁点算啊？系咪先？ 唔系，呢个又唔合逻辑 喎。 你住咗同一间房要传染就传染噶啦。 唔系， 应该 开咗帘丝散得劲啲喎。 唔系，即系话，如果 你兜多咗啦， 病咗喺里面得啦，所以我要你空气流通。 OK， 系啦，我就系所以你唔要个帘，仲有， 仲有，仲有， 因为嗰个窗帘布点啊？易燃噶嘛？ 哦、 我担 心你个安全。 吓、啊，咁床单都唔可以铺噶咯，都系喺张床度啫。 床单唔会一阴阳阳噶嘛。 哦，原来系咁样。 哦，系啊，咁都解说到啊。 咁你嗰个帘咧，系因为你即系拉开、拉埋、拉开、拉埋噶嘛，咁就 容易烧着。 即系拉开、拉埋咧，擦出火花嘅系啦。 你瞓喺张床铺度咧，你个身体就覆盖咗部分嘅布料。 烧咗 个人先，系啊，咁样。 咁我想问咧，啲同学仔佢哋嘅反应系点啊？ 哇，梗系大反应啦！佢话喂，你连少少尊重个人私隐都冇啊！即系我明，即系佢个。校方講得好有條理嘅，就話因為空氣流通啊，唔希望即係咁樣又話言語不 分。 咁但係問題，我哋嘅私隱咧，咁光脱脱俾你睇曬啦。仲有佢就話嗰個叫做蚊網啊，因為佢哋都好多蚊。 係 咯。 佢話蚊網啊，都仲係要夜晚先可以拉啊，日頭都唔可以啊。 但蚊網都已經係 透窿㗎啦， 都唔得。 所以佢要透明度好高。 係 啦，因為就係話要保障大家嘅安全咁樣。即係但係而家當然啦，佢哋話啦係有啲咁條例出咗嘅，不過佢話都希望收集下大家的意見先嘅，咁樣咯。 其實我諗佢真係驚咧，你喺裏邊唔知道做啲咩咋。 咁但係問題即係一個牀隔啫喎，佢一上下隔牀有幾大啫，係咪先？ 即係真係你喺裏邊會唔會咩聚賭啊、非法勾當啊？ 上下隔牀啫喎。 係啊，如果同埋最緊要係咧，應該都係啲同屋共住嗰啲同房咧，擔心多啲噶嘛。你驚乜鬼先得㗎？定係驚留宿啊？ 啊，即係話多咗一個人， 多咗個留宿屈蛇啊，其實都唔出奇㗎。 有呢個擔心。 當然啦，佢就話， 但如果你要多個人留宿嘅話，你都係上下隔牀，你 feel 都 feel 到啦。你有冇隔住塊布？其實都你都唔會知㗎。 可能佢 你睇個同事，即係你唔係個同事，你個同房嗰個朋友啊。 同事啊，你見到 佢會唔會踢爆你啫嘛？ 係咯，係咯， 其實 係 咯， 係 咪？唔係咁睇你騷唔騷擾人，騷唔騷擾到人哋嘅啫。咁但係即係有事情咧，除咗咁樣嚇，嗰個窗簾即係個床簾要打開門，即係打。 开 个床之外咧，佢话仲有啊，为咗咧就保障咧，大家咧即系个供电量啊， 系 以后唔准插排插 哦， 系啦，我自间房只系供应一个嘅插梳头俾你啫。 佢而家呢个全部都系学生宿舍， 喺学生宿舍里边咯，系啦。咁啲同学就话啦， 怨声载道啦。 喂，你得个插梳头，我哋插得电风扇嚟咧，又插唔到个电饭煲，插得电饭煲嚟咧，我又用唔到电咯。咁即系佢好多规限俾人哋咯，喺宿舍里边。 但 系 我 最近 我都拗少少拗头，我都唔明点解要即系呢一啲规限，真系会令到啲同学乖咗、读书好咗，或者佢用嗰个字安全咗咁啊？ 我哋睇嗰啲影视劇集啊，或者睇嗰啲视频咧，咁有阵时佢哋影住大陆嗰啲宿舍咧，咁可能就真系佢哋好多嘢玩嘅，即系譬如攞个电饭煲咧，就话喂，原来可以攞电饭煲咧嚟打边炉 啊， 即系跟住就话 以前嗰个年代都系攞电饭煲打边炉噶啦， 佢而家特登攞嚟玩，跟住又或者试过咧攞烫斗嚟烤牛肉，即系玩呢啲嘢咧，咁我唔知系咪佢觉得咧好嘥电。即係不過呢啲 同埋都有危險性嘅，即係如果做到好似你講嗰啲， 佢係有啲咁去玩啦， 燙斗嚟。 喂，但係問題佢係唔喺唔準俾用拖牌喎，因為佢得一插梳頭啫嘛。 佢咪就驚你攞多電咯。 拖牌都唔準用，係佢因為覺得佢消費咗佢。 即係其實係咪嘥錢啫？驚佢 咪就係咯。 啊，幾樣嘢都唔得。 拖板都有啲係合乎安全規格㗎，唔使驚㗎。 好多規矩㗎，所以 不過如果全部都係男，即係應該係同性別宿舍嚟㗎嘛，正常係咁啊。咁其實就都好啲㗎啦。即系你起码即系唔使惊有咩 咁宿舍都系同性一齐住噶啦，应该系。 我嗰阵时我见过咧，佢哋话深圳咧有一笪地方咧，嗰个叫做三和啊， 哦、 即系好出名噶啦，即系成日都俾人誉为咧系三和人才市场。 系 咁里边咧就专门咧就供养咗一批咧，即系俾人哋尊称为三和大神啊， 嗯、 即系觉得佢哋已经系咧做民工咧做到成精噶啦，成仙噶。咁其中有一个画面咧就话佢哋咧就入工厂打工， 系 咁咧都系瞓上下格嗰啲碌架。但系咧环境差恶劣，即系除咗你话污糟邋遢之外咧，系有一个画面系好震撼嘅，就系因为佢哋真系太恶劣啦嘛。咁咧佢哋竟然系恶劣到咧，咁但系人亦都有需要嘅， 系 有正常嘅需要嘅。咁竟然咧俾人影到咧就系嗰张床上面咯，男同女就喺上面咯。无遮无掩噶，神仙都难变噶， 啊、 见住噶， 咁 open 噶， 系啊，即系佢哋焗住，即系。如果你第一次睇咧，你可能會覺得哇咁即係咁胡色生香嘅，好似即係春色無邊。但佢話其實如果長期喺裏面咧，你就會體驗到一種就係、是。

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惨啊！ 咩啊？ 好惨啊！我依家落嚟要讲一个环保嘅新闻，好惨啊！ 好啊，讲嚟听下。 大家真系要出出力啊，要救救我哋嘅海洋啊！一定要出出力啊！吓，就话说咧，你知啦，走数嘅热潮咧，而家点解要咁盛行咧？因为佢害咗好多海洋生物。 系啊！ 知唔知最新嘅苦主系咩啊？ 咩啊？ 唉，真系惨真系。 咩啊？ 鱿鱼。 鱿鱼做乜嘢啊？ 鱿鱼，你知边啲系鱿鱼噶啦？ 知。 鱿鱼先有墨鱼、八爪鱼又嚟啦，回来仲有乌贼。 鱿鱼我知， 鱿鱼 系啦，嗱鱿鱼， 鱿鱼食鱼仔， 鱿鱼即系先有嘛，跟住又翻转头，系咪 推进唔到？系啦，鱿鱼 系啦，推进唔到， 推进唔到。总之咧就系个头尖尖，有几只爪喺度肥下肥下， 系 咁样， 白白地色嘅， 系啦，粉红色嘅咁样。 咩啊？ 佢包咗个皮咧，就系白色嘅。 我睇嘅， 两个都冇错。 好 ，OK， 一个切咗皮，一个冇切皮。 咁我哋单新闻可以继续推进啦。 大家明白好清楚未啊？ 系 鱿鱼乌贼定八爪鱼啊？ 系啦，唉，惨啦！最近咧就俾人即系捉咗几条鱿鱼上嚟之后咧，咁啊即系谂住都系我嚟食啦。一打开佢嘅时候， 即系劏开佢嘅时候， 一拆开佢嘅时候就发现成条饮管插咗喺里边。 哎呀，成条饮管添啊！ 仲要系见到系白色咧，即系透明咧，扁晒咁样嗰啲饮管咧，真系哎呀，真系阴公真系。 睇到都听到都觉得有冇搞错，真系咁样。 点算你话真系？ 其实佢吸嘢都好犀利噶，但系点会吸到条饮管？ 就系因为佢吸嘢好犀利，你咪讲错咯，先咪吸咗条饮管咯。 即系佢会识得咁样吐翻出嚟啊嘛，意思系话。 吸咗吐唔到咯。另外有一单我都见到。 等等先，等等先，等先。 跟住点啊？ 嗱，我再讲一次咯，嗰个鱿鱼 系 要救佢，因为佢而家咧一打开佢身体之后就发现佢原来有成条。饮管仲要白色嗰种咧，扁扁嘅就收埋喺个身体里 面。即以前饮阿爸爸奶啊，嗰个饮桶咯。 等阵， 咁跟住点啊？ 你咁样系咪有嘢噶？ 佢系有嘢， 死佬啊！ 即系咩？呃我噶？ 唔系，等阵先。 系咪有人系唔识嘢啊？ 嗱，我讲咗两次啦。都接近成两分几三分钟啦。 IQ 题嚟噶，你食嗰个字啊？ 唔系啊，嗱，头先阿祖已经好快就要话好阴公。嗱，我哋讲埋第二单咧，都系一样好阴公嘅新闻。嗱，即系证明。呢单新闻就 pass 咗噶啦噃， 我以为 pass 咗噶啦， 冇事噶啦， 我仲谂住开一个类似嘅题， 系啊， 差一差个时间添， 以为冇事噶啦， 咁即系咩啊？ 定系有人去傻猪猪佢？ 嗱，我讲第三次咯，打开条鱿鱼就发现里面有一条白色扁扁地嘅嘢。 OK， 我知你。 其实嗰个唔系饮桶嚟嘅， 系佢条骨嚟嘅，系咪咁啊？ 冇错。 诶，真系无聊啊！ 嚟嚟嗱，等等先，等等先， 咪先，好似佢唔知。 唔系。两样嘢嚟嘅，即第一我唔知， 系啦。 第二，就算佢有嗰个骨系好似饮桶，佢都可以吸到个饮桶噶，系咪？即我喺度咁谂， 唔 系啦， 我知嗱，因为咧， 即系唔会， 你系理论上觉得佢有机会吸到个饮管， 系。 但系如果我话证据就系佢里边有条白色扁扁嘅嘢咧，咁啊两样嘢嚟噶嘛， 系。 咁冇错啦。头先阿斯拉田好快就用佢嘅精神眼， 你话吸入去噶嘛？ 都要听到第二次半嘅时候先发觉，等阵先有啲唔对路。 系啊，我头先其实第一时间我都会好，我咪讲咗话佢咁大条饮管，佢吸到嘅咩？咁样我都已经质疑紧啦。 最近咧，因为咧佢话有个即系台湾嘅网友咧，佢就即系执住一只死咗嘅鱿鱼，介时买嘅咩都好啦。咁咧佢就咧即系煞有介事，好认真咁样咧，将佢拍片影相，然后摆上网哭诉，佢就话。一定要环保啊！你哋每一个仲系用紧饮管嘅人，你哋都系害死紧一 个鱿鱼，一条饮管一条，唔系一句一条饮管一条鱿鱼嘅生命。咁然后啲人就话咩事啊？咁就打开俾你睇啦。你睇下，扁咗噶啦，已经系吸到落去之后白色噶。 佢 啲人话大佬啊， 我唔知啊，我都真系。 佢条软只骨嚟噶。佢话你系咪唔知道鱿鱼咧？其实系软脊椎动物啦。佢里边嗰嚿塑胶嘅嘢咧，其实就 系 鱿鱼嘅软脊骨。所以咧，每只里边都有一片系好合理嘅，因为每只鱿鱼里边都有条骨。 如果唔系佢点游啊？佢点 游咧？系 其实我又真系冇谂过条鱿鱼点游嘅，即系好坦白讲啊！即系如果呢啲都要谂嘅话，哇！我真系十万个为什么我做科学家啦。 咁所以咧就俾人哋爆笑翻转头啦。系啦，佢话喂，你嘅生物老师咧应该会为你同条鱿鱼而感到哭泣。 我要多谢佢啊！佢提咗我唔好咁做， 都系要走数嘅，但系唔好咩都入佢数先得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尖沙咀清真寺寻日被警方水炮车喷中，正门同铁闸都被掩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上昼十一点几到达清真寺同教长会面。林郑月娥同卢伟聪会后未有回应提问。清真寺代表会后话，林郑月娥同卢伟聪有向他们道歉，承诺类似事件不会再发生。清真寺代表接受道歉，又说穆斯林团体在香港一向非常和平，昨日在清真寺亦都没有发生暴力事件，警方没有理由前来破坏。他们又感谢市民和警方在事后协助清理，又说穆斯林是支持香港。示威者昨日在油尖旺区破坏，今朝仍然有93组交通灯尚未恢复运作，主要受影响的地点包括油尖旺、深水埗和窝打路道一带等。记者朝早所见，弥敦道和亚街路街交界未有警员指挥交通，路面出现人车争路的情况。有市民认为旺角交通未受太大影响，说即使交通灯被破坏，确保路面安全仍然是警方的责任。他相信政府不回应市民诉求的话，示威者仍然会继续上街。亦有市民表示没有交通灯很不方便，反对示威者四处破坏，认为争取民主的同时不应该影响其他人生活。立法会财委会上昼开会选举副主席，24名民主派议员挑战建制派唯一候选人金融界的陈振英。会议召开两个钟头，仍然未选出，需要在今个星期五的会议继续。多名参选议员轮流发表政纲和质询，但未能开始总结发言。主席陈建波原本提出加时15分钟，受到民主派反对，最终会议在原定时间结束。英国政府预料今日再次要求下议院表决脱欧协议。外相蓝韬文话，有信心国会会支持协议，令脱欧如期在月底实现。又话欧盟很多人对英国再延迟脱欧深感不安，促请议员通过协议。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高文浩重申，英国将如期在10月31日脱欧，批评议员明目张胆地试图挫败脱欧进程，令硬脱欧风险增加，因为政府无法保证欧盟同意延期。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如果国会今个星期未能通过协议，欧盟就会将脱欧期限押后到明年2月，而且会有弹性，只要协议在限期前通过，就可以在未来三个月内的任何1号或15号离开欧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是温28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06点，升86点，成交金额35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7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4点，升2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7.6，跌3.4；小米集团8.96，升4.1。美团点评96.6，升3.85；盈富基金27.7，升5仙；港交所242.8，升4.6；建设银行6.27，升1仙；中人寿19.74，升9.8；友邦保险76.35，升1蚊；中国平安94.65，升5仙；中移动66.4，升2.5。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2，日元108.54，瑞士法郎0.986，澳元0.686，加元1.313，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61，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12,563点，升70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7美元，卖出1,49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最高1,500蚊，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真系恭喜你啦！ 好中意喺林海咩讲呢个音字，我决定烧埋俾我哋嘅听众听。 系啊，嗱又系呢个咧，真系啊，风之 book 时间， 风之 book 系啦。所以我同阿田都讲咗，我话好彩你系呢个礼拜先翻啫，学而嗰集啊，我安排咗啲几激烈嘅对白俾佢讲啊，吓，即系连呢、這个即系吓做爱呢个对白都出咗街啦。咁但系人哋个著作 系 真系咁噶嘛， 系名著嚟嘅，仲要系。 今日咧呢个风之 book 嘅嗰个主题咧有啲特别嘅。 嗱，我要你。字正腔圆， 风之 book 系啦，有啲唔同嘅，咁我可以即系透露定俾两位拍档听先。第一咧，我今次拣嘅三本嘅小说咧，你都可以话咧系充满住呢一个伊斯兰嘅背景嘅， 系 冇错啦。 哦，系啊，伊斯兰啊，我仲估错咗添。系啊，我开头我就咁睇嘅时候咧，我估去俄罗斯嗰边嘅。 唔系，系啦。咁所以咧，首先今次嗰三本作品咧，都唔系比较传统嗰啲咩欧洲啊、咩法国啊、美国啊嗰啲，唔系嗰啲嚟嘅。系啦，三本咧其实都有呢、這、一个即系伊斯兰嘅国家嘅背景啦。 系 啦，咁啊，所以但系其实佢哋嗰度， 唔紧要，你个内容都唔系 同埋佢本身都系一个国际著名嘅著作。 冇错，系会特别啲。第一是这样啦，第二呢我俾埋个角色设定呢我哋两位拍档。 好， 你 如果唔系我投入角色咪个饭盒唔值钱。 我怕你会误会咗。今次呢阿祖同埋阿田呢佢哋唔系饰演咩情侣呀，唔系嗰啲啦，亦都唔系即系有啲咩嘅爱情嘅故事喺里面。你个对白以为系呢你哋其实。 我以 为 系 呀，我觉 得 唔 系 喎。唔系空咩叫两个空间。 即系我唔知。 我哋系对话嚟嘅。 你哋系对话嚟嘅。 我答到佢。 系啦。一个咧系uncle 嚟嘅， 哦，我系 uncle， 系啦，阿祖系一个 uncle 嚟嘅，你可以话系一个即系长辈啦咁样。咁阿田咧，佢里边咧虽然系一个男孩子，不过唔紧要啦，你男声女声都 OK 嘅，但系你是一个小朋友嚟嘅。 O K， 系啦，你系佢嘅 怨妇添， 你系啦，所以我一定要提一提你先嘅，系啦，成件事系有啲唔同嘅。今次咧，你嗰个角色咧，同阿祖咧，就其实你可以话系一个长辈同埋佢嘅一个后辈之间嘅一个对话嚟嘅咁样。嗱，咁所以就好唔同噶咯。我哋又再俾呢一个 tips 你啦，咁样。 Okay、 好啦，咁然后咧，我又介绍下啦。咁究竟我哋今日咧会有三部嘅作品，呢三部嘅作品。有啲都几出名嘅咁样，我相信咧，就算你真系冇认真揭过咧，可能你都有听过下嘅。咁咧，呢三部作品咧，一本咧就叫做《追风筝的孩子》 啊，我有睇过呢套电影。 系啦，咁后来有电影啦，后来有电影添嘅。咁佢里边咧，其实有背景咧，佢就讲述喺阿富汗发生嘅，即系可以话系两代人嘅一个故仔嚟嘅。 点解你咁快讲书名嘅？唔系，我次讲完 啊，唔紧要，可以先俾你入一入戏先嘅。 追风筝的孩子， 追风筝的孩子，咁啊，故事背景发生喺阿富汗嘅，咁因为其实。 阿富汗里面很多都是信奉伊斯兰教啦。 死了，我即刻好惊，我明明话有睇过呢套电影，但一阵间我估佢系，原来佢唔系，或者我估佢唔系，原来系，我都好尴尬。 电影同埋书佢嘅改编有啲唔同噶嘛。 多谢你帮我兜定啊。 唔系，即系正常噶，系咁噶。好啦，咁第二本咧就系、是、我的名字叫红啊，呢、這个咧直情就土耳其嘅一个作家。 我想问边个红啊？ 红色个红， 红色个红。 我的名字叫红，咁咧嗰个喺2006年咧仲攞到诺贝尔文学奖添。 哦 ，OK， 系啦，咁里边咧就系讲述咧嗱，可以俾埋个背景嘅，咁当大家录嘅时候咧，你可以再估下，咁嗰个咧就系讲紧一个即系画家嘅一个推理悬疑案嚟嘅咁样。 Oh. 好啦，第三本咧就系、是、呢、這个就真系贴士卖大包咁滞噶啦，嗰咧就叫做我在德克兰长大，就讲紧伊朗嘅。就讲伊朗嘅，咁里边都系信奉呢个即系伊斯兰教啦。咁呢个咧就系讲述一个咧女孩子，佢喺自己咧即系喺德克兰咧里边成长嘅所见所闻咧，就即系嘅讲咗出嚟嘅咁样。 呢本一定唔系。因为头先你讲女孩子，呢个系男孩子。 咁佢可能里边遇到男仔都得噶。 系啊，咁我谂一本小说又唔会得两个角色嘅。 系啦， 系 啦， 系啊，呢位妇人又可以诶，暂时唔好咁开心住。 系啦， 但我觉得佢头先个样系阿田你估啱咗嘅，系啦。 可能我演技好咧，可能我演技好咧。嗱，先讲个三个好似咁嘅背景啦，咁啊亦都方便我哋听众咧，可能你有睇过嘅，可能因为嗰两本都真系几多人有刨过嘅。其实呢两本咧都我老婆嘅书柜嗰度有嘅，系啦，但我问佢嘅时候咧，佢话哇，佢已经唔记得咗内容啦，即系因为好耐年前睇过啦，佢已经咁样系啦。咁但系究竟而家揾阿祖同埋阿田演绎嘅，会系呢三本著作里边嘅边一忽咧？吓，我哋先播白个音乐先。 我好攰啊！ 我知嘅，纳马兹医生咧话咁样系正常嘅， 唔系咁噶。 你点啊，索拉博？佢跌到，佢真系跌咗落地。佢已经阿天已经背住我唔望 咗， 佢做小朋友， 小朋友到咁样， 系啊， 系 啊，系你话小朋友 嘛， 系啊，我哋又唔知头唔知路嘅，系咪？ 我哋所有事情都觉得攰啊！ 系啊， 做嚟做咩啊？ 我忍唔住笑，点啊？ 我哋所有事情都觉得好攰啊！ 咁我可以做啲乜嘢啊，索拉博？你话俾我知啊！ 我要翻到以前嘅生活。 索拉博啊！ 我要同爸爸妈妈，我要莎莎，我要同拉新汉老爷去公园嗰度玩，我要住我屋企，我要我以前嘅生活。 你以前嘅生活，亦都系我以前嘅生活，但啲草已经枯死咗啦。嗰啲唔知系边个人嘅吉普车就停喺我哋间屋嘅车道上面度，啲油啊漏到周围都系。你要记住，我哋嘅生活，以前嘅生活已经消失咗啦，索拉博。所有嘅人唔系死，就系就嚟要死。而家净系剩翻你同埋我，得翻你同我咋？ 我希望你冇啊！ 我希望你唔好再咁讲嘢啦！ 我希望你冇啊！我希望你啊！你留俾我留喺个衰里面。 我唔俾你咁讲啊，索拉博。我唔可以再听你咁样讲嘢，系我冇办法令到你翻返去以前嘅生活，但我希望主可以俾我做得到嘅。不过我可以同你保证，我可以带你一齐走啊！嗱，我系有美国签证啊，你可以同埋我哋夫妇一齐生活，系真噶，我同你保证啊！ 系啊， 老顽童啊，你唔知啊，变咗个，对唔住，我搭低咗，爬翻起身先。 其实我明明已经写埋咧，又叹气啦，又虚弱嗰啲位咯，谂住帮一帮佢花田嗰边。 唔系，但我觉得佢好投入噶， 喺呢个冇醒啊， 唔系呢啲咧，即系就做演员就先。唉，呢啲系最难讲，未完，我继续讲。但系我最后悔嘅系背弃咗我对你嘅承诺。你可唔可以原谅我啊？你可唔可以再相信我啊？你会同我一起，你会同我一起行吗？ 啊，好攰啊，好攰啊！ 点解搞到 唔系？但其实佢做得几好啊！我想讲， 好似虐待儿童咁样。 唔系，但我估你投入紧嗰个角色都系喺一个几无助嘅环境。你谂下，你都要同一个 uncle 去倾偈咧。佢每一句都系话好攰、好惨，我要以前嘅生活。其实我又觉得佢演绎得已经好尽力噶啦。 希望你冇啊！即系我仲喺度讲，你唔好再讲埋啲乜嘢啊嘛。 系啊， 我演绎得好好啊，不过你。 你頭先呢個哎呀，我唔知點解哎呀。 唔係，咁我都有一個哎呀，唔知點解哎呀嘅。呢啲就揾一世㗎，嗰啲哎呀，你要做一個演員嘅時候揸住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乜 嘢 啊？係 啊，你知你好多地方都可以哎呀都有㗎嘛。 都係嘅，都係。 哎呀，你冇俾情感我啊？係 啊，都係嘅，係啦。嗱，而家就 三本書擺咗喺度啦。 係啦，不如我哋今次試下多少少，你可以問下啲問題 啊。好啊，可以問問題。 係啦，究竟即係呢三本書嘅劇情啊？究竟会唔会可以俾到？ 但呢个都好好，即系好有画面啊！ 系 会见到即系一个 uncle， 即系一定系佢系咪管家，定系真系亲戚嘅 uncle 啦？ 系 咁啊，即系睇住个剩翻呢个真系死剩咗 个 索 拉博喺度啦， 索拉博喺度啦。咁跟住，但系索拉博就好记挂住佢爹哋妈咪， 以前嘅生活， 仲有佢以前嘅生活。咁跟住佢可能啊，索拉博仲希望你俾我喺水里面，即系希望佢自己都死埋。 系哇！你今次你推論得好， 唔係啊！佢真係有投入角色㗎， 真 係 有， 俾個讚佢。 雖然佢把聲實在太過係啦，即係我哋唔好用嗰個字，我哋 off mic 先話俾你。 我唔知你幾多歲，你話個細路啊嘛。 好嗱，啱嘅，啱嘅。 我試下估同問問題啊嚇。 好啊。 我點解頭先咧？我話一開始我估係俄羅斯嘅作品啦，係因為咧有一段其實嗰陣時應該真係仲係蘇聯啊。有一段時間咧，有啲嘅劇作譬如有啲嘅作品好似叫咩《凡尼亞扣扣》，我就係睇劇本。佢哋咧都系讲紧一班人咧生活喺一个地方几无助嘅，喺一个战争嘅时间啊咁样咧。嗰件事几生活化嘅写得，但系同时间咧就系话都系一班无助嘅人被困咗喺个困局度咁。我睇你呢段嘅节录咧，令到我有呢个感觉嘅，所以我就即刻谂咧会唔会系俄罗斯嘅作品？咁但系你就话咗俾我知唔关事啦，伊斯兰教啦。咁我可唔可以问一个问题？ 好好好好好， 呢一个系佢哋个别嘅例子啊，定系佢哋即系喺一个打紧仗？嘅时间噶， 哦，呢、這个已经系嗱，我又应该咁讲，头先你估嘅嗰个背景咧，系有发生过喺呢本书嘅情节里边， 即系打仗啊、无助困局啊呢啲嘅环境， 系啦，甚至乎你话俄罗斯咧都系有出现过嘅， 哦， 系啦， 俄罗斯打佢咯， 不过嗰阵时就唔叫俄罗斯， 苏联打佢嘅， 系啦，咁所以你系头先你嗰个系估啱咗嘅，嗱，我俾埋一个 tips 你啊，而家头先你哋呢一段对白咧，其实喺嗰本书嘅尾段嚟噶啦，应该， 哦，我觉得系追风筝的孩子， 好，点解咧？你唔问问题，直接就去估啊！ 冇逻辑嘅，所以我都系推断。佢哋知道我对书本上嘅嘢啊，真系好难去推断。不过我因为佢背景系阿富汗， 系同埋因为有孩子， 系咯，即系咁， 都好似好重。我估系我的名字叫熊， 点解咧？ 因为佢系一个得奖嘅诺贝尔文学作品， 系呢个真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咁我哋要介绍都系《风之 book》啊嘛，介绍啲书俾大家啊嘛，即系起码我知道一定有呢本书佢冇点播，因为三本书我都冇睇啊嘛，我冇睇过啊嘛，咁系咪先？嗱，起码有呢本书嘅，同埋我。 你觉得问问题可以问到一啲嘢嘅咩？ 熊呢个字系 即系，譬如你可以问下嗰三本书大概讲啲乜咧？究竟会唔会同 咁？我问问题啊！我的名字叫熊，嗰个熊系唔系呢一本书嘅主人翁嚟噶？ 哦，唔系，嗰本书嘅主人翁叫黑， 叫黑。好，咁我就估呢一个啊！我觉得系噶啦，直觉话俾佢知，我的名字叫熊咯。 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熊。好，阿片就系追风筝的孩子， 系 一直过翻嚟就揭晓啦。 再见一天，这样为。 但在今天怎么一个凝望，曾在某天看心里沉默，同样这天空到了今天只感到空旷。 王菲啊，回忆是红色天空。头先我播呢只歌嘅时候啦，组织 我都名字叫红，我都名字叫红，我咪应该中咗啦。 系 啦， 系啦，我开估你哋两个系有人中咗嘅。 啊好， 系啦，咁所以首先好快就俾人哋排除咗咧。我就呢、這个得闲人长大啦。 系啊，其实系女仔啊嘛。 冇错，唔系，同埋因为点解咧？ 犀利， 系啊，因为呢个作品咧，其实佢系一个图书小说嚟噶、嗯，所以其实咧佢系有好多插画喺里边嘅。即系头先我话我在德克兰长大咧，佢后来仲有好多系啦、哦即系佢有好多系列嘅，就咩，譬如话有呢个咩情欲德克兰啊，佢主要就系讲佢哋喺 想睇多啲呢一 系啊，但我唔敢介绍，我又冇睇晒，即系系呢啲比较敏感， 系 啦，咁系啦，佢就主要系讲话喺嗰度长大嘅一个女孩子咧，佢自己见到好多，即系佢见住嘅一啲。回教的规矩咧，佢会有唔认同，咁所以嗰阵时咧回响都好大嘅，即系因为佢喺西方世界出咗版之后咧，好、嗯、多人都话哇，佢喺里边就打一个窗口咧，系真系有当地嘅人去话俾你听，佢对于即系嗰个伊斯兰世界嘅一啲睇法、嗯，譬如佢开手就会话我唔中意戴面巾嘅、嗯，即系因为佢哋女仔要戴面巾，但系我真系好唔中意戴，喺学校我都唔知点解要戴好焗咁、嗯、样，系一啲好普通嘅呢啲说话咧，但系即系对外人嚟讲或者对里边嘅人嚟讲，你都大逆不道噶啦嘛。 同埋就算是外人，我哋去睇嘅时候咧，都未必明白得晒究竟点解佢哋会有咁样嘅谂法。 系啦，甚至乎你会唔会觉得就系、是、啊，佢哋应该系每个人都好信奉嘅，所以佢哋点解会怀疑、嗯，甚至乎会唔中意呢啲规矩咧？咁、啊、所以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小震撼嚟嘅。好啦，就唔系呢本书，就唔系呢本书。 即系我哋两个有一个中啦，究竟系追风筝的孩子，定系我的名字叫红？ 追风筝的孩子， 风筝啊，风筝 系 啊， 咁样你就算答啱咗都唔光彩啦，系咪阿力斯都系咁讲啊， 又唔好咁讲，系啦， 我系咁讲咗啊， 系啦，我的名字叫红咧，系啦，就唔系嘅，系、 啊、 啦，咁但系呢本书咧就好特别， 我都话噶啦，我有睇《追风筝的孩子》噶嘛， 系啊，因为 你估咗啫嘛，我为咗戏剧效果， 系啱嘅，我老婆咧，我老婆同我讲嘅时候咧，佢话喂呢本书咧，佢睇嘅时候咧真系好冇心机睇落去、嗯，因为佢话咧佢啲字好靓嘅，但系咧佢太复杂啊，佢有个好特别， 系个电影啊，电影拍得几仔细嘅，我觉得呢一个我几推介， 我的名字叫红， 哦唔系，对唔住， 我的名字叫红， 唉真系惨啊，真系，系 啊。 哎呀，我只脚好痛啊！咩都赖。 因为咧，嗱，佢个古仔系讲咩？我觉得好得意个。我的名字叫红咧，佢系讲紧咧，即系15、16世纪嘅土耳其嘅伊斯坦堡。 系 咁咧，佢就话咧，佢哋嘅国王苏丹咧就想制作一本咧，即系纪念啊或者歌颂自己事迹嘅书。咁咧，佢就揾咗四个咧画家咧，就叫做细密画，即系总之，譬如话宫廷画或者咁嘅意思咧， 系 就话要画画。咁点知咧就引发出咧即系离奇嘅命案。 哦， 咁咧个男主角咧就叫黑啊。所以好得意啊！佢个名佢叫我的名字叫红，但系个男主角咧就叫黑，佢就咧咁啱就漂洋过海咧回乡咧就翻去呢个伊斯坦堡嘅时候咧卷入去呢一个咧画家谋杀案嘅系列里边。咁、 哦、 但系点解话得意咧？佢每一张咧都会用一个唔同嘅角色咧就作为嗰个主人翁嘅。譬如第一张咧，佢一开始就话。我是一个死者， 嗯， 佢已经死咗啦，系啦，咁然后开始讲述咧，佢就话系啊，除咗杀我凶手之外咧，冇人知道我而家咧已经系跌咗喺个井里边噶啦，咁咧就开始讲佢嘅故事，咁跟住咧每一章咧佢都会用一个唔同嘅角色，我冇睇错咧，佢话连乌鸦都有出场啊，佢、 哦、 话我系只乌鸦，系啦，我想话俾你听， 咁介绍我喺角色里面系点样嘅， 佢就用乌鸦嘅视角，佢就话咧我 见 到 呢件事系点发生嘅， 系啦， 好有趣， 其实好有趣嘅，不过咧亦都因为咁样咧。好复杂， 嗯， 因为有啲人 片就睇唔明啦， 真系好难睇到明。 睇下究竟佢边个 系？系啦，佢话究竟讲紧边个？甚至乎咧，有啲人咧，佢话，譬如佢总共入54个 chapter， 系， 佢话咧后来有 54个角度啦，最有 系啦，佢话有啲评论咧，甚至乎做咗个实验咧，佢话喂，原来咧可以抽起咧，譬如话我唔记得咗几多个啦、 哦， 譬如佢话抽起咗咧13、16、17呢几个 chapter 咧，本身都独立系一个故仔， 嗯， 仲可以系好完整添。咁即系话咧，有好多所谓旁枝末节，咁但系佢就丰富咗个故仔，但又唔影响你睇个主线。 哦、 所以就好複雜。 我諗寫嗰陣時，即係佢咁都寫到，好 犀利， 係 啊！所以佢攞到諾貝爾文學獎，咁啊喺2006年嘅時候， 咪佢都犀利咯。因為譬如即係佢每一個角色。 即係每一樣出現喺嗰本書裡面畫面嘅嘢咧，都可以係一個角度睇嘢咯。 係，其實呢個好正常。講真，特別係我哋而家直播室，我哋有四個人，我哋對住同一件事都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啦，係咪先？就係講緊究竟邊個打寫咗隻杯，邊個要負責任？可能我見到嘅一啲嘢同你見到嘅一啲嘢唔同。但係有陣時我哋就做人啊，唔識得企喺人哋個角度去點睇啊嘛。如果你咁樣嘅話，可能好多問題都解決咗，抵佢攞獎，我會覺得。好好呢個攞嚟做主題， 好立體。有啲人就話似羅生門添，同之間，因為佢都係一開頭就話個死者都屍體說話咁樣啊嘛。 三個人就有三個唔同嘅 version 去講究竟係點樣死嘅咁啊。 係啦，好啦，咁當然個答案就係追風箏的孩子啦。追風箏的孩子咧，咁啊佢除咗曾經攞過佢哋嘅暢銷書排行榜啦，又拍過電影啦，漫畫都有改編啦。咁甚至乎有啲人話：咦，張敬軒有隻歌都叫追風箏的孩子喎？但係聽講話就冇關係嘅， 好似唔關事。 係啦，不過我諗佢都係因為聽過呢個書名啦，所以就攞咗嚟改編咁樣。咁呢个古仔咧又真系都几震撼嘅，佢系讲紧咧即系两代咧父子嘅故事。咁佢大概系讲咩咧？佢就话喺呢一个即系阿富汗山区嗰度咧，咁就有即系一个爸爸，咁咧佢有钱人嚟嘅，咁佢就有个仔，咁咧但系同时咧佢有一个仆人，个仆人咧同个仔咧年纪系好接近嘅，即系都系嗰啲大家都系男孩子咁样，系啦，咁咧 一班咁样嘅，佢哋有几个男仔， 系啦，咁咧点解叫追风筝咧？因为原来咧佢哋好得意嘅，大家都玩过放风筝嘅时候咧。大家就会 跑啦， 大家就会斗妖啊嘛。咁如果我戒甩咗你只纸妖嘅话咧， 就赢啦。 咁你嗰只纸妖咪跌低咗嘅，咁咧你就要执翻佢嗰只纸妖，就当系一个战利品咧，话俾人听，我今日咧赢咗，我有一只纸妖系我战利品嚟咁样。咁咧所谓追风筝的孩子咧就系、是。你梗係唔會自己追啦，你放風箏嘅啫嘛。咁、那個仆人咧就負責幫佢執翻隻風箏翻嚟。咁、咧就衍生咗咧佢嗰個角色咧，就喺隔離咧就專門幫呢一個主人咧，即係雖然佢哋年紀相若，但畢竟主仆之分噶嘛。佢就幫佢執風箏嘅。 一個就係、是、咯，一個執嘅，一個係放嘅。 係啦。咁但係咧點知有一日咧就好悲慘嘅事發生咗啦。咁咧佢就係、是、佢就係唔係佢就係鬥又係戒風箏啦，贏咗啦。咁點知咧佢就發覺啊，點解咧佢揾嚟揾去嗰個人都個仆人啊，都仲未幫我執翻隻風箏翻嚟。佢一去揾嘅時候就發現，佢俾班即係男仔圍住咗，除咗打之外咧，仲性侵犯咗佢。而呢個所謂嘅少主咧，佢喺隔離目睹，但佢唔敢出聲。佢喺隔離咧，佢就好擔心，我出聲會唔會俾人打咧？我 會 唔會都冇埋隻風箏咧？冇隻風箏啊，翻去同阿爸交代唔到。咁即係佢覺得呢， 因為 佢唔係因為其實佢哋嗰個年紀真係小朋友嚟嘅啫。咁所以佢哋都唔係好識得點樣去處理，都合理嘅。你見到一件咁樣嘅事件，一個暴力事件。 係啊，咁但係跟住就開始即係走向咧嗰個人性嘅交叉咧。佢覺得自己對唔住呢一個即係仆人。佢面對唔到佢咧，但係佢唔係對佢更加好。佢想趕佢走。係啦，咁所以個故事發展。就是他们即是终于就分开了。咁后来在战乱之后呢就过了好耐呢他以为自己终于都恢复返平静啦。咁但中间就有好多情节。去到最尾呢就是他终于就知道了一个消息呢就是原来呢呢、這个仆人呢是就唔系纯粹一个仆人咁简单，原来佢阿爸嘅私生子嚟 嘅。哦，其实系细佬嚟嘅。 其实等于系自己细佬。咁你谂下嗰个震撼就更加大啦，即系原来自己系目睹自己嘅细佬，虽然话即系同父就异母啫， 但系都系被侵犯嘅。 俾人侵犯咗，佢冇救到佢，系啦。咁但系头先阿田演绎嗰个阿拉塞 索拉博， 索拉博咧，原来就系话呢一个仆人咧，后来咧就辗转咧就结婚就生咗个小朋友。咁佢最尾咧，但系佢就因为。战乱之后咧，佢仲依然困咗喺阿富汗嗰度。咁但系呢个主人咧，佢本身都有钱噶嘛，咁佢已经移咗去美国啦。佢就知道咗之后咧，佢觉得可能系最后一个赎罪嘅机会，佢就翻翻去嗰度想救佢。咁然后咧就有呢一幕出嚟咧，因为佢本来想救佢，但系中间咧有啲阻滞救唔到，争啲令到嗰个索拉博咧以为自己又俾人遗弃咗啦。咁最尾就带翻佢去美国，咁然后咧就好似叫做了结咗一个心事。咁佢最尾仲同佢放多次风筝添。即系就首尾呼应翻就当年我同你阿爸，而家又同个仔咁样，哇！咁所以好多人睇嘅时候都会觉得话，哇！真系两代情仇，仲要系即系其实系即系自己对自己嘅内疚啊，嗰种嘅罪责咧就困咗喺里边，都系攞只风筝就好似连结咗一齐出嚟。 书我就冇睇过，但我睇过电影嘅版本咧，系真系好感人， 好感人嘅。你听到都 嗱，因为其实你问我，我觉得条桥有啲孏嘅，即系你话大台都可能会拍到套咁嘅电视集、电视剧嘅，仲拍过五十集添，系咪？系啦，原来失散咗嘅呢个就系同父异母嘅仔嘅，哎呀系啊，当年你就侵犯，而家我要做翻啲嘢啦，都有嘅。但系佢拍得系好细致，咁我相信啊，如果电影拍得咁细致咧，本书亦都咁出名，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攞嚟睇下。 系啊，咁啊，沙 三本都是可能对大家来讲都这个背景会有点陌生一点，因为它不是一个我们传统的西方世界，但是它里面都有很多讲历史啊，讲伊斯兰里面的画啊、嗯、甚至乎讲可能是那个战乱的冲突呢，人性啊，就在这三本书里面你都可以看到。 是啊，再见 啊， 三本书啊，可以得闲看看。 好了， 拜拜。